南韩过去一日再多11人感染新型肺炎，一人死亡，全国累计10694人确诊，238人死亡，超过8200人康复。新增的11宗病例，6宗由境外输入，最多人感染的大邱市新增1宗病例，首尔就有2宗。南韓政府延長社交距離限制措施至到下個月5號，但是容許部分場所在安全情況之下重開。針對全球的旅遊特別預警，亦都延長至下個月23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较凉的天气。今朝早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较寻日低4至5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初时能见度较低，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清凉，风势颇大和有雨，下周天色逐渐好转。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32点，跌259点，总成交金额242.5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1点，系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76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8.6，跌2蚊；阿里巴巴202.2，系跌2蚊。FIE 南方恒指8.1，升一，系升1.9毫。盈富基金23.7，跌3毫。F 三星原油期1.85，跌1.46毫。友邦保險69.2，跌9.5毫。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5，英磅9.525，瑞士法郎7.989，澳元4.879，加元5.458，新西蘭元4.624，歐元8.4107。每百日元對港元7.1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1.487。日经平均指数报19017点，系跌263点。港金现价报1560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5.4美元，卖出1688.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胜利工业大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而家交通咧回复正常噶。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胜利工业大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交通就回复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启德隧道呢已经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车龙都几长的，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收费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湾仔绕道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一段落桥位慢车，排到海丰园。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去返宏照道的支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尾在荔枝角消防局，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都是挤塞。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元朗公路黎维格音平屯门和青山公路沙仓屯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转个头咋？黄耀祖已经抹干净晒啦， 收队啊佢哋， 收队啦，系啊，直情系即系签埋个保咧，打卡啊，工友走得啦咁样。 我谂呢啲都系疫情底下咧，大家快手发佢咗。今日即系我哋，因为上一间嘅晨光都喺同一个直播室噶嘛，我哋真系要搭正先至可以入直播室。 系 零五分，其实未到，仲有几秒走。 系 我搞掂咗我哋直播室嘅卫生啦。 好犀利啊！你会唔会可以你哋两位清洁工友总结下你哋嘅经验同埋心得啊？喺搞卫生呢方面， 有啊，真系唔同嗰啲叫做消毒湿纸巾咧，系真系有唔同嘅效果。 系介绍下，介绍下， 有啲好湿啦，有啲抹两下干啦，有啲咧质地咧系网纹啦，有啲系棉质啦，有啲咧 网纹系上网嗰啲， 唔系丝袜嗰啲。 因为有啲咧就系大张，有啲细张咧，真系咧唔同嘅 size 出嚟嘅效果真系唔同。 到男工友，男工友， 男工友嗰方面咧，因为有啲嘅地方咧就咁攞张纸巾，未必抹得最干净。咁譬如边一啲地方咧，就譬如个电话啦，我要成日揸住个电话同阿田讲噶嘛，我就会首先用呢个咧喷雾式嘅嗰啲消毒酒精咧 喷 佢先，跟住咧就会攞嗰一张嘅湿嘅纸巾消毒纸巾抹完个电话之后咧，嗰张纸巾咧系会湿多咗嘅，所以跟住你抹台嘅时候咧可以抹得更加起劲嘅，所以我就会先喷再抹啦。 而我作为咧冇动过手，因为其实我动唔到手啊，我想动手嘅时候佢哋已经 我哋叫你缩手， 佢哋已经收咗手啦，叫我 咁因为你抹得实在太过 慢啫，冇我有抹噶， 你求其喺面就嗰阵嗨一 嗨，系啦，但 系阿田平时搞个 panel， 佢逐个掣啊，都喺度捽佢 嘅。系啊，嗰条罅即系嗰条咧，因为好多掣噶嘛，逐个掣抹啦，跟住咧逐粒咧要推上去嗰个掣，我都抹埋噶。咁系嗰个两行之间嗰啲罅位，我都抹嘅。 其实我系担心佢咁样抹咧，佢攞住嗰张湿纸巾嚟噶嘛，佢亦都讲到有啲湿纸巾好湿噶嘛，虽然其实 系 好正常嘅，湿纸巾梗系好湿啦。 未必一定系好湿， 唔系我有担心过咧，佢喺条罅度抹嘅时候咧，佢挤咗，即系你抹落有压力噶嘛，佢挤压咗湿纸巾里边啲湿嗰啲精华落去，咁我哋个 panel 会唔会 湿咩咧？湿滞啦， 梗系唔会啦。 系啊，你点解觉得唔会咧？ 唔系啊，因为问题嗰啲系会挥发噶嘛， 水嚟噶都， 梗唔系啦，佢哋消毒噶嘛。 你有冇睇之前咧？因为成个疫情期间咧，好多嗰啲唔同嘅手机生产商啊，全部都出嚟讲咧，就话喂，大家记住啊，唔好用乜嘢嘅酒精啊嚟抹个电话咧，佢话有啲真系会咧抹弯咗佢噶， 系啊， 弯咗佢或者。曲咗咁样啊， 系会啊弯咗啫，如果叫弯咗， 话唔可以用火酒喷嗰部咩天堂啊嘛， 系啊，唔系部嘢就上天堂， 因为嗰啲质地会化咗嘛，知道啦，我呢啲都系轻轻抹，你见我大大只，我都唔系大大力嘅， 我系咧， 我都系温柔的阴力嘅， 哇，其实你又何苦咧？你头两个字已经好震撼噶啦，你尾嗰两个字 又埋你等紧你啊，桂花田， 不守妇道。 咁好啦，咁系有大力同埋有 阴 力，咁 啊 咩？ 知道， 唔好再 重复 啦。 我本来想 睇到笑啊，真系 明噶啦。我本来想话俾你听咧，我系学识咗鉴赏嘅能力，系咩鉴赏能力咧？都系跟我哋监制学嘅，你知唔知啊？ 咩嘢咧？ 佢咧佢会鉴 赏啲咩咧？ 我哋监制趁佢唔喺度先讲啦。 好啊， 佢经常咧都会见到大家买嘅时候就话。啊！呢只咧好啊，冇咁大酒精味。 即系你想讲佢似一只狗，因为佢系攞个鼻去闻先嘅。 唔系，佢可能系闻开自己啲香水，佢再闻一闻，所以佢个名字都同个闻有关。哇！闻一闻，跟住话啊呢只 劲闻添啊，仲系 劲 系啊！去街市揸住条菜都咩啊？菜劲闻咯咁啊！ 系啦， 闻佢啲菜啊， 系咁闻。 哇！萝卜啊！ 啊呢只 OK， 呢只酒精味冇咁大。哎呀，我特登买呢只咧系冇味嘅。哎呀，呢个唔得噶，可能成个洗洁精味咁样咧。 我谂冇得讲噶啦，其实你见即系我哋上次去到台长啦，下次我哋呢啲咁样嘅湿豆窿咧，其实咧平时都会系咩啊？大家揸住嗰张嘅消毒纸巾啊，真系有研究噶。喂，呢度喺边度买噶？喂，跟住我谂下，我去到边度买啊？我去到咧专卖啲婴儿用品嘅地方。 啱数啊！呢啲 系啦，佢又做紧特价， 有温和喎。 系啦， 系啦， 摸落去只手咧都好似觉得舒服啲咁样。 唔使又话舔嗰啲温柔嘅力。都可以达到一种温和嘅效果。 哦，好啦好啦， 记得咗，我又好有画面啊！ 冇嘢冇嘢， 我先好唔好？ 你个画面系点咧？好多人嚟啊！ 唔系 个画面，咪就系有个清洁姐姐好勤力咁帮我哋清洁咯。 温柔嘅力啊！ 我哋而家咧就真系之前讲笑咁讲咧，话哇酒精仲贵过嗰啲红酒咧。你唔觉而家我哋咧？ 冇人品酒噶啦，而家大家品酒精， 品酒精 越嚟越容易就可以揾到啊！今日究竟系发生咩事咧？咁样好事嚟噶，因为点解咧？起码呢几日咧，我哋个确诊数字咧喺我哋努力之下咧又低咗。咁琴日都宣布咗咧，虽然呢一个限聚令会继续嘅，但系食肆嗰个入座人数咧有放宽， 系 啦，不过都系维持四台，唔系四台麻雀，系一台麻雀嘅人数。咁但系希望佢慢慢嚟啦。 系啊， 今天。我哋继续来用咩来？继续清洁来啦，湿纸巾来啦，阿田 温柔的来啊！ 个心底播咩咩温柔的女人？ 其实我头先想揾噶，系揾唔切啦。 听别人故事，如何的春风得意也是故事。我要走他乡一次。写故事一次，或是真真的不易，都想试一试。去吧，前去吧，沿途虽风霜冰冷，去吧，前去吧。纵使风吹得多猛，仍然要去闯，怎都不怕。世间昂然地我浮云，今天等我来，就让我诚恳的心把心声传来。大门若已开，若然是你在，愿你听到这个旅客愿意。大门若隔开，风隔开，愿我声音跨障碍，令到相识不多的这主题变精彩。茫然人孤单成行。如尘空中浮沉，我要真的决心。去吧，回去吧，从前的小子不怕。去吧，回去吧，我要使家乡惊叹，何时也要闯闯出璀璨。到世间昂然地我浮云。 天等我哋来， 咁等我哋来做咩啊？ 系啦，因为今日咧，其实地球系等我哋来噶。 系啊， 今日咧就大家可能唔觉啦，每日会有好多唔同嘅日子嘅，但今日啊系地球日嚟嘅，甚至乎咧，如果你上去咧嗰啲Google 嗰个 page 度咧， 系啊， 佢已经系有一只咧小蜜蜂咁样嘅游戏咧，同你宣传地球日嘅。 系、哦、啊， 系啊， 叫做世界地球日，即系大家都有关 系 啊吓。 冇错冇错，咁啊嗱，讲地球日嘅时候咧、就忍唔住我哋今日一翻嚟互相打电话联络，就听到佢花田讲述咗佢提早迎接地球日、哦，但系地球日咧就喺佢嘅经历里边咧 就摧毁咗啦。 又唔好咁讲，我哋不如请佢花田你讲下，系啊，你同地球日嘅相处系点噶？ 相亲相爱系嘛？ 系啊。 琴日，因为真系天气麻麻地，咁啊，即系其实咧，我住得比较高咧，其实我屋企都好多咧不明来历嘅探访者嘅。 你系咪爷爷阿祖啊？点解我咁高都有曱甴噶？ 咁啊，佢飞入嚟啦，爬入嚟都有嘅。咁啊，多数都系飞嘅。咁啊，话说琴日咧，我真系准备瞓觉嘅时候咧，我个女突然间大叫：妈咪，妈咪！咁咪冲入我房度咯。咩事啊？咁样佢即刻闩门，我做咩？好大只嘅，好大只。我你望 佢见到你好大只。 我你都唔系第一日识我噶啦。咁跟住咧，佢好大只。我咩事啊？我唔知咩嚟嘅咁样。但系我话系走第一。我第一件事问系咪曱甴先？ 如果系， 如果系点啊？ 咁啊系噶，系噶。 咁咪高蛋白质咯， 系啦。 我哋就唔追噶啦，因为真系好惊，佢飞飞入嚟咁。跟住咧，佢话唔系啊，咁样。咁我唔系就得啦。咁跟住我心谂有几大只啊？咁样形容得好大只。跟住咧，我话好啦，等我行出去啦，咁样做下英勇嘅妈妈啦。咁跟住我话，跟住咧，我唔见 一出到去就诺咁保护妈咪啊，咁系嘛？ 诺诺应该你冇理。到佢噶，系啊，继续睇书。 跟住咧，佢叫佢哇喺度飞舞喎，净系喺啲灯嗰度咧，喺度啪啪声。 咩嚟啊？飞蛾啊？ 唔系飞蛾啊，飞蛾都见惯，佢系甲虫类嚟噶。 甲虫类。 佢两条竹须咧，话俾听，我形容到好似，对唔住，我都要讲句咧，好似咧做大戏咧，咪有啲即系佢嗰两条，嗰两条嘢 有冇咁长啊？哥， 即系个头冠上面嗰两条， 系啊，真系好坚挺嘅，同埋甲壳类嚟嘅，即系我讲紧唔系犬啊，即系讲佢 东风螺，即刻想食咗佢系嘛？ 一只螺识飞喎， 而家系黑白黑白纹一条须咧，咁跟住咧系身系黑色嘅，系白即系嘴系佢甲壳咁样啦。 你点对付佢啊？ 嗱，咁跟住咧，我真系好惊啦。 佢罕有品种嚟嘅。 嗱，所以咧，我就系咧为咗，我哋从来都唔希望可以 杀生系嘛？你想话？ 唔想杀佢嘅。 系。 咁跟住咧，我话咁点算？但系佢啪啪声，话喺嗰啲灯度撞嚟撞去。 系。 咁跟住咧，我冇办法之下咧，我就攞咗我只电蚊拍咧。 系。 我唔禁制，跟住咧就。佢一飞落嚟，我就谂住拍低佢先咁样。 即系你影低佢啊？ 死佢啊！唔系啊，即系你打羽毛球咁，真系冇办法。佢真系好大只噶，佢好似我点样形容？手指公连埋嗰啲肉咧，即系连埋呢个肉咁大只。 即系连埋嗰个手掌嗰个虎掌虎口位啊！ 只雀仔咁大只， 系啊，咪直情个街市好似买嚿猪肉咁大噶咯。 系啊， 街市买嚿猪肉嘅，你有冇去过街市买猪肉啊？阿哥， 俾人呃情啊嘛！ 人哋冇人会买咁细嚿猪肉俾你噶。 唔会呃情。嗱，猪肉啊细，甲虫啊大，几唔公平啊！你话系咪先？ 无端端做乜攞只甲虫嚟同猪肉去比啫？ 咁啊，劲啲啊嘛，再大嚿啲啊嘛。 咁 样 我真系咧离心度劈咁样咧拍佢咯。啊，点知俾我真系拍中咗咧？咁佢就伏低咗喺张台度咯。咁跟住咧，唔系，即系佢降落翻， 伏低咗， 开始喺度罚抄。我以后唔入嚟你， 我以后唔再飞。唔系我做乜咁大只？ 咁跟住咧，后屘咧，跟住咁死啦！佢又唔喐，喺度慢慢行。 咁 跟住咧，我就咁点算咧？跟住咧，阿妹话唔好杀佢啊，妈咪。咁我就攞翻古时，即系我哋以前细个咧。 你又攞翻大吉大利星期五嗰啲古风 播音乐赶佢走。 捉乌蝇嘅方法咧，攞个透明胶袋笠住佢。 哦， 因为如果唔系我点，我冇由捉佢噶嘛，我惊佢突然间飞噶嘛。笠住佢嘅时候咧，咁跟住。但系佢好大只，由于咁咪跟住话 佢冲破咗个袋啊！ 唔系佢冲破唔到，我笠住佢嘅，咁好彩都笠住。跟住咧，我 阿田嘅腕力啊，手腕嘅力少啊， 唔系个袋厚度啫嘛，唔知佢跟住点啊？跟住点啊？ 最终我话我真系好惊啊！我不如叫姐姐起身捉咗佢。 但你已经箍住咗佢噶咯，都仲惊。 其实我笠住咗佢，但系佢未入到个胶袋度啊！我喺你做呢个动作，我都惊啊！你明唔明啊？ 你惊佢惊个触感啊，手指皮肤掂到嗰个硬壳啊！ 因为佢嗰个袋好薄噶啫，透明胶袋嚟啫嘛。咁跟住点即系搵姐姐起身咧？咁姐姐好啦，好容易咁，我就放咗佢出街啦。 咁你捉住佢嘅时候，你 系 用 捉嘅系姐姐， 唔系你 hold 住个袋嘅时候咧，你 系 用大力啊，定系用温柔嘅力啊？ 温柔的力， 你系咪用大力嘅阴力咧？咁样即系轻轻力，但系大力嘅。 我惊到，我惊惊到嗰种个癫咗飞，我好惊啊！你明唔明啊？佢真系好大只噶。咁结果好彩姐姐就帮手咧，就放咗佢出去街啊。点知 做咩 飞翻入嚟啊？ 佢翻咗转头， 哎呀！ 我哋即刻翻。 佢报恩啊嘛。 因为女主人放咗佢，佢觉得知恩图报啊。 唔系啊，嗱呢一只嘅昆虫咧，其实我知咩，佢唔系报恩嘅，佢再翻转头咧，唔系系报喜啊。 我报喜。 十个月之后你就知味道啦， 啱、哎、喎。 系啊，喜鹊嗰啲一样嚟噶，喜鹊喜 鹊。佢仲要系有硬壳啊嘛， 咁 咪个肚又可以硬壳咁样， 咁两支竹须啊，亦都要代表住一啲嘅暗示。 系啦， 话俾佢第时老早会有须咯，系生个仔嘅会。 第一时间好喺好鬼僆就话啊，系咪因为我未拍探，即系我未拜山探我老豆啊？跟住佢，即系我第一时间。 呢个就系地球人嘅体会。 所以平时阿天一嘢就还数佢啦，但系佢即刻谂死啦，呢个系咪我老豆嚟嘅？又唔系数咗佢喎？ 佢唔系讲笑啊？点解 有时会谂起呢啲嘢？ 系啊，即系点解我话叫阿天讲下佢呢个经历咧？除咗真系好笑之外咧，因为当我哋话今日地球日，咁咧 Google 个 page 又叫大家咧要认识下小蜜蜂，因为佢话咧好多昆虫帮我哋传播花粉啦，就会即系成个地球嘅生态系统系咁样带动噶嘛。 咁样系啦， 系啦。咁但系与此同时咧，我哋大部分嘅人个口明明都话咧，喂，我哋要珍惜自然啊，爱护自然。但如果你见到蛇虫鼠蚁咧， 但系你唔用佢喺屋企咯。 系啦，你好少会话。哎，唔系地球日咁都 OK 啊， 放马啦，等佢喺度落地生根， 系啦， 帮佢改名先。 其实地球上见到佢好正常啊，好难咁样谂 嘅。最搞笑就系咧，我女咧后来咧就跟住咧喺度，即系唔知点解上网嘅时候咧、啊，因为过咗十二点啊，佢话妈咪原来今日地球日啊， 好彩你放咗佢咋， 所以佢就点？我想听下你个女讲咩，因为地球日啊，佢特登 嚟 探我哋噶，咁系嘛？ 所以即系要即系啲动物即系昆虫要走出嚟去探下你，话俾你听，喂，呢、這个世界有我哋存在。 你讲得啱噶。啊啊、所以地球日除了你说我们要保护环境那些口号一定要讲之外，行动要做是怎样呢？真的当你见到有这些蛇虫鼠蚁花草树木不要怕，其实首先你不要怕， 其实谁见到花草树木会怕的呢？食人花咩？ 你没见过那些行过见到草啊，又怕戒到脚啊，妈妈呢全部都不让孩子走上去的嘛。地球日我们要好像桂花田那样，怕还怕，放他一条生路，和平共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盛传将会出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的入境处处长曾国卫，早上九点几坐车进入湾仔入境事务大楼翻工。他见到传媒的时候拉低车窗，挥手微笑，未有回应被传加入问责班子的心情。公民党主席资深大律师梁家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他质疑今次政府表明中联办对港有监督权，是不是代表中央因回归二十三年来无法令到香港臣服和受驾驭，感到不耐烦，于是索性自己管，要求香港跟中央意愿办事。他認為這樣是很危險的做法，會令到人對香港是否仍然有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存在疑問。梁家傑說，立法會內會選舉主席明顯是香港立法會內部事務，如果這些事情中央都要插手，是否都可以監督其他事務，例如預算案、新聞及宗教自由等。他認為中聯辦今次做法是未用盡高度自治的程序，就直接跳到結論。原定星期四午夜屆滿的一系列加強社交距離措施，包括限聚令和娛樂場所停業令，將會延長14日至到5月7日，大食肆就不再需要限制入座人數。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对政府延长餐饮业的规管感到失望，因为近期新型肺炎的确诊个案已经减少，只有零星个案。他曾经建议政府，如果延长限制，不必再以14日为限，可以改为7日，作出平衡。黄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认为，政府应该检视是否可以将现时限制每台4人放宽至每台6人。对于3月份餐饮服务业的失业率升至 8.6%， 黄家和话系预期之内。佢估计喺过去四个月已经有大约1000间食肆停业或者结业，反映目前业界嘅经营环境好恶劣。日本国内累计超过11000人感染新型肺炎，280多人死亡。一艘停泊在长崎县港口进行维修的意大利邮轮有33人确诊，船上其他工作人员将会接受进一步的病毒检测。日本传媒报道，这艘哥斯达大西洋号邮轮并没有接载乘客，船上共有623名成员。船上共有623名船员。长崎县县长话，被验出对病毒呈阳性但系冇病征嘅船员会继续留喺船上接受观察，有病征嘅人就会转送到医疗机构。至于检测呈阴性嘅船员，将会被送回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初时能见度较低，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清凉，风势颇大和有雨，下周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19点，跌172点，总成交金额336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92点，跌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2.4，升1.8；阿里巴巴203.4，跌8毫。FIE 南方恒指8.03元，升1.2；盈富基金23.85元，跌1.5；中国平安76.9，跌8.5；F 三星原油期1.85元，系跌1.46；友邦保险69.2，跌9.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76，瑞士法郎0.97，加元1.419，人民币7.088，英镑对美元1.23，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3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19050点，跌230点。港金现价报1560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4.65美元，卖出1686.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赤坎道北过海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铜锣湾的兴发街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维景花园一段就比较挤塞，影响到高士威道左转回去兴发街挤塞，龙尾在摩顿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宏照道支路一段挤塞，龙尾观塘码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元朗公路黎维格音平屯门同埋青山公路沙仓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各位考生，我是张辉雄老师。口罩会阻住我哋呼吸，但系阻唔到我哋团伙。疫情可能会阻到我哋一时，但系阻唔到我哋一世。相信自己呢十几年嘅努力，足以应付到嚟紧嘅挑战，好好发挥。期待你哋喺嚟紧嘅将来继续发光发热。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4月29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通知书已列明今年重估的应课差饷租值，如果要反对，必须在5月底前以书面提出。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联络差饷物业估价处。 2017年5月，菲律宾棉兰老岛受到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恐怖袭击，超过1000人丧生，60000多名居民痛失家园。 菲律宾南部地区天主教徒同穆斯林关系越嚟越紧张，面对激进嘅伊斯兰教徒威胁，铁腕总统杜特尔特又有乜嘢应对方法呢？ 电视节目《30日看世界》，今晚9:30，港台电视30日。 曾志豪、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风头火势，呢位拍档咧喺佢过去嘅呢一个月里面咧，尝试咗好多新嘅挑战。其实我谂，我都唔知佢对上一次咁耐冇揸车啊，究竟系相隔咗几耐咧？因为架车咧，佢依然系有得睇，但系冇得揸出街嘅。但系佢咧都依然系会选择咧就搭唔同嘅公共交通工具翻工，成个人精神爽利咗啊！有冇挂住揸车嘅感觉咧，曾志豪？ 攞攞殺殺，除咗琴日帶個仔去學琴嗰程車，忍唔住真係話：哎呀，你話如果有揸車好啦，起碼唔使咁樣轉嚟轉去啊，或者又唔使捱的士啦。除此之外咧，冇，暫時都仲幾好啊！我琴日仲咧練成咗久違嘅嗰個大法啊，就係、是、咧，大家千祈唔好學啊！就一路行咧，一路睇住部手機咧，我由地鐵車廂一路行行到出閘咧，我都係望住部電話咧，我竟然可以憑我目眼睛嘅餘光咧， 係 避開曬所有嘅障礙物。好犀利啊！ 其实我想讲咧，朝早咧，大部分嘅朋友咧都可以做到。 系啊系啊，呢个好劲嘅真系。 金钟转月台咧，大家只眼咧而家唔使望前面噶，除咗要跑就要啦。 我啱啱就唔记得咗讲清楚，点解我琴日耷低头望住部手机做咩？ 系 就系、是、剪我哋琴日嗰两条啊！ 哇， 抗疫跳舞大妈广场片啊！喂，大家真系埋嚟睇埋嚟拣啦！ 掌声真系，我自问咧呢一世应该都做唔到呢个效果噶啦。 唔会噶，唔会噶， 唔系曾志豪做得特别好， 系 我真系好渣呢啲。 系啦系啦， 所以咧阿豪姐琴日放工嗰阵时咧就 忘记咗我哋都。 等我嚟，我揽住佢，同埋我哋嘅广场舞 系啦， 点样 有几一人一条？ 系啦，有几出色，有几精彩， 自己上网睇啊！ 睇埋唔单止我哋嘅舞蹈，豪姐点剪接啊嘛 ？Thank you，thank you。 喂，冇办法啦，苦中作乐系咪先？你又冇得出去跳舞，咁喺个吓直播办公室嘅地方跳俾大家望一望。如果你咁样都开心下嘅话咧，我哋都功德无量噶。所以今日咧呢个风头火势咧，都要讲翻啲同艺术有关嘅嘢。系我当咗琴日我哋两个系舞蹈演员嚟噶啦，所以我哋系艺术界噶啦。嗱，今次我介绍嘅呢一位艺术界嘅朋友咧，就真系大师级啦吓。日本啊，草间弥生啊，基本上大家咧对住佢，哇，真系大师级啊，好中意抢佢啲作品噶吓。咁啊，由于你知而家咧，即系日本啊，即系最疫情仲未解决噶。但日本疫情未解决咧，其实有个原因咧系佢哋真系太中意出去玩咧。我琴日见到其中一个新闻咧，就话佢哋明明已经搞咗嗰啲全国禁制令啊，又有嗰啲封闭好多嗰啲措施噶嘛。但原来佢哋喺周六周日咧，佢哋仍然有大批日本人咧去咗，即系佢哋所谓日本嘅即系近郊嘅地方咧，咩江岛黏之仓啊，好多呢啲地方咧就去即系郊游咯。咁结果依然都系好多人咯。咁我哋梗系祝福佢啦。好啦，咁啊讲翻咧，日本因为重灾区之下咧，草间弥生女士咧，佢就为佢写下咗咧，即系作为艺术嘅人马啦。佢就话啦，我首先就创作咗一幅画，七色富士山。 系列里面有一个诗作啊，嗱，即系咁讲，佢画咗幅画，七色嘅富士山，再将佢咧里边有一个嘅诗集咧，就叫做《生命无限向着宇宙燃烧之时》，哇，睇到正，好啦，咁究竟系讲啲咩嘅咧？而家真系好想咧，即系读俾大家听啊！因为咧，佢嗰幅画咧就好难讲到俾你听嗰个画风系点样，但系嗰个诗作咧就可以嘅，就可以读俾大家听咧。我觉得无论系香港定系日本嘅朋友，甚至乎啊，你可能喺佢里边啊，无论系读到疫情啊，定系其他嘅危情咧，我谂啊都可以有一啲希望可以带到俾你嘅。等我用纯正嘅广东话去演绎佢呢首用日文写出嚟嘅诗先吓。如果你要听原文嘅，交俾小白读俾你听啦。佢系咁讲嘅：尽管遥不可及，我仍不断祈祷那闪闪微光能照耀着前方的道路，如期待已久嘅宇宙光芒。如今我哋正身处世界黑暗嘅一面，众神持续地为我哋加持那播撒到全宇宙的希望。为了那些被遗忘的人，每个人和所爱之人的故事，该是为我们的灵魂寻求爱的赞歌的时候了。在这一历史性的威胁中，刹那曙光指向未来，让我们一起欢唱辉煌未来的歌，一起前进。这个就是被誉为是世界的艺术革命家，这个是他自己给他的 title 来的，草间弥生。是这一首诗他基本上是写给疫情的，不过我相信如果你现在都觉得自己身处的地方是陷入险境的，无论是什么情况之下的险境，希望你可以在这一首诗里面都阅读到一些正面赞美的信息在这里。是啊，我特别觉得这一句很好的，我们现在身处世界黑暗的一面，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欢唱辉煌未来的歌。风头火势，其实呢昨天那两条片摆上网之后呢，我已经见到大家的评语呢简直是一面倒。除了他又有礼貌之外，他亦都多了另外一个称呼。他的称呼就是跳舞组啦，还有导师组啦，甚至乎就说啦，哇，阿祖没走光了今次。是啊，但是他昨天真的跳得非常出色。你只是看到他望住镜头然后挑逗，哦 ,sorry, 不是是引你开心的那个模样。我来交给你了，跳舞组。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但我估如果我想更进一步的话呢，应该要继续向着桂花田学习。咩呀，乜桂花田懂跳舞的咩？起码他抹嘢嗰阵时候会有温柔的力度嘛，是咪？我都要学一下的。 喂，同埋好多人都话到阿田要单独跳一拍。 喂，你准备好咩？ 个个都讲㗎，佢话淨係得我哋两个唔够。 我觉得大家呢， 不如叫佢攞住块抹布，左手攞抹布，右手攞喷壶。叫佢扮清洁舞得唔得呢？ 抹嗰啲。 佢嘅参考 model 就係边个舞蹈员呢？清洁龙。 平时呢我哋都会讲呢，喂，呢度有个咩嘅最新嘅排行榜呀、各样嘢咁样。啊，真係细估唔到啊，因为疫情嘅关系呢，有呢一个嘅排行榜出咗嚟呀。今次呢就是香港零售管理协会呀，佢哋做咗个统计，得到一个五大最抗拒减租地产商排行榜，即系我估计系喺呢啲咁样嘅疫情底下，大家先至会见到嘅。咁佢哋咧，即系由3月31号啦，到4月9号咧，访问咗好多佢哋唔同嘅会员公司啊，就问翻究竟喺呢个嘅疫情影响之下，即系零售业啊，你哋嗰啲嘅老板啊，各样嘢咧，嗰啲租户啊，东主们啊，肯唔肯减租咧？咁样啊，咁有啲都减嘅，但系咧的而且确咧都得到咗五个啊，咁都讲佢哋个名一次啦。依次序咧，第一位咧即系最唔肯减租嗰个咧系和记黄埔，跟住咧就系领展，跟住系新世界、新地咧，同埋呢个华茂集团咁样嘅。咁啊，唔系个个咧即系就住呢一个嘅报告咧，都肯接受记者嘅访问，即系做少少嘅回应。不过咧，领展咧有回应到嘅，所以都要讲翻佢嘅说话啦。佢就话咧，因为呢个嘅统计啊，系由3月31号到4月9号期间做嘅，佢话咧。领展在4月10号的时候就将8000万的呢一个相互同舟计划的预算咧扩大去到3亿啊，不过咧啱啱可能咧就过了他哋嗰、那个 調查嘅時間咁樣，點都好啦。咁我估咧，即係喺呢一段時間，所有大家都會知道，租金咧對於任何嘅商户嚟講，從來都一個好大、好大、好大比例佢哋嘅支出嚟嘅。一定係生意難做噶啦。限聚令又延長咗啦。琴日阿祖咧分別地咧同咗兩個朋友傾咗個小嘅偈嘅。但係見咗面添就你會話哇，疫情底下仲見面，因為有一個咧本身係開酒吧嘅朋友，真係喊住口咁樣打電話俾我，就係話：哎呀，14日多咗14日，亦都即係代表住咧，佢個鋪頭由4月3日開始到嚟緊5月咧，都係唔可以開門做生意嘅，有一個月嘅時間起碼，咁就即係代表住燈油火蠟啊各樣嘢。咁你好係啊，冷氣唔使開嘅，但鋪租都要交噶嘛，係咪？夥計嘅糧都要出噶嘛，佢真係企咗喺度唔知點算啊！攞到80,000啊，嗱攞到80,000咧，嗰個都唔夠補貼喎。跟住另外一個朋友就話啦，佢咧就開呢個髮型屋嘅，佢就話其實我自己睇翻條數咧，佢都好驚啊！原來舊年1至4月同埋今年1至4月，佢做咗個比較。他们公司一间发型屋的营业额少了100万港币，跟住你就会话：哇，乜原来会有咁多钱嘅开发型屋？其实呢个都是阿祖第一个的反应嚟嘅，因为真系唔识做生意啊嘛。但佢就话：系你之前睇翻咧，旧年1至4月嗰条数好似好靓仔咁啊。佢话但其实旧年咧由年中开始啦，唔同嘅社会运动啊，所以咧佢话生意其实已经系开始难做噶啦。到咗呢个疫情嘅时候咧，更加难。佢话其实公司咧喺过去一年咧，即系开头都仲可以保持到咧，就系呢个咧，收支平衡嘅。不过佢话去到呢几个月咧，之前即系赚咗嘅都呕翻晒出嚟噶啦，咁样。呢类型嘅零售协会啊，当然去做咗呢一个嘅排行榜啊，系希望咧唔同嘅地产商啦，可以做到更加多嘅减租啊，可以帮到一啲嘅商户嘅。咁我当然希望可以咁样做啦。我相信有一样嘢系真嘅，我哋香港人从来都系互相帮大家。今次大家我哋香港人都好争气啊，系咪？但如果所有嘅商户帮多少少手嘅话咧，我哋一众嘅小商户就可以舒服好多啦。 通过百千次，仍也讲未过。当初的片段已去未返，藏在我心里更非短暂，情形浓梦境渐淡，错过百千次，前假光未散，今天即加聚爱意未减，无奈我心里带点空泛，谁令我面对恨共爱之间，可否一再抱紧我臂弯，再吻我吧，可否不再离开，藏于今 换你换一晚，此刻 藏于今晚，告别后纵使没有真对话，愿能回头望多一眼，再会吧，纵使尽毁于这一旦，仍期望再聚多一晚。火爆一再抱紧我臂弯，再吻我吧，火爆不再离开，不再离开，叫人孤单，埋藏于今晚。 停播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啊！细眼仔，早晨肥妹仔， 早晨瘦安茄，早晨细眼仔，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瘦安茄，早晨啊大家，我哋今日又要上堂啦。 系、哎、啊，我想问一下你哋咧，你哋有冇听过啲大人咧，佢会咁样讲噶？如果咧见到啲新闻咧，可能咧架车咧行行下。哦，嗨到碰牆咧，哇！就成架車咧爛曬喎。 Total loss。 係啦，又或者咧，如果佢見到咧有個人咧，可能佢話：哎呀，佢咁樣咧就可能 LLL 走咗咧。佢哋通常會同你講咩嘅？佢話：哎呀，架車真係好 嘥氣啊！ 唔係啊，通常會講 咩？真係好咩啊？ 咁就爛咗噶啦。或者咧，如果個人咧行下咧，突然間就：哎呀，琴日仲見到佢好地地，今日佢就走咗啦。我哋啲阿爸阿媽咧，通常都會話：哎呀，做人真係好乜嘢、 啊？ 系啊，冇错。 唉、哎，真系估唔到你咁样听落去，明知你今日上咩科噶啦，我都谂唔到。 你话系咪好得意咧？ 系啦、啊。点解会咁样讲嘅咧？ 又唔会话咧，做人真系好物理嘅， 或者好科学、啊， 系啦、 啊，好体育啊， 系啊，做人真系好历史嘅，我哋好少咁讲嘅，真系 做人真系好化学， 系啊，真系好容易就会出事咁样嘅，唔、啊、知系咪因为好易出事咧？ 因为会爆炸嗰啲做实验嘅时候， 好容易出事啊！ 系啦， 意思系话 系啊，所以唔知系咪咁嘅意思咧？ 究竟系咪同个科目有直接关系噶？定你谂住食一个字噶咋？ 我谂住食个字， 你食字都唔掠骨，我见到你个人。 大家介绍下，冇错啦。今日咧，其实我觉得我哋三个咧系自寻烦恼嘅。我哋上呢度 挑战 系啊！我哋呢度有边个系理科噶？ 阿 田系唔使理嘅科啦， 系我冇理科噶。 系啊系啊， 我呢一个化学科系咪？我系唔得噶，我系喺中三嗰年咧读过一年嘅。 我都系啊， 系啊，读过一年，所以咧，其实我觉得，因为我本身个资质好啦， 系 点解我突然之间读过中三嗰年嘅？喺黄耀祖哥嗰度读中三， 你留班啫嘛，你冧翻落嚟啊你。 就嚟啦！嗰阵时黄耀祖哥哥系有读过化学，但系完全唔 work 嘅。佢话 系我咧就我爸爸咧，佢真系识物理啊化学嘅。 你爸爸系曾志豪啊？ 唔系啊，我爸爸系我阿爷系剑侠啊，我爸爸系曾志豪啊，系啊，佢系有教过我爸爸，我爸爸有教过我，但系我知道我爸爸系学唔识噶。 哦， 系啊，我哋今日咧简直系大家自己挑战自己，我哋学化学。 嗯，唔紧要啊，我哋都系学习啫嘛，系咪？ 冇错啦， 我哋唔系叻叻啊嘛， 我哋又唔系要求分数。 系啊，首先咧，我觉得咧。嗰阵时大家读书一定有背过咧，化学堂里边有呢个咧元素周期表， 我记得啊， 好犀利噶， 我记得有背过啫，入边有 一个真系唔记得， 嘢都唔记得啦。 嗰阵时又为咗见到个表咧，你直情你识佢，佢唔识你咧，真系唔知点样可以入手噶。 唔系，嗰阵时背呢个表咧系已经系最容易最简单，因为佢之后教嗰啲咧重心更加唔明啊，即系猛咁，即系做实验啊，定计数啊，即系做课堂练习咧，成日都要偷睇隔篱个同学啊。 所以咧，有阵时咧听歌咧系好紧要噶，听歌可以学到嘢。我净系记得嗰、那个 H2O， 系啊系， 究竟有几多个 O 字？ 好啦，咁不如我哋先由 H2O 讲起先啦。 我记得呢个。 可否给我热力，让我尽快始终点 ？H2O， 好啦，大家知道 H2O 即系咩啊？ 水 水啊嘛， 唔知 系你都系水咯， 系水， 有冇搞错？ 我以为系氧气，点 啊？ 好啦， 你笑 我哋而家第一条嘅课题，其实大家知道咧 ，H2O 咧就系将咧喺元素周期表里边咧。有几多个化学 代表乜嘢？ 啊，系代表乜嘢 ？O 系代表 oxygen， 系啦， 就即系氧气啦。 冇错， 系啦。 咁 H 咧 ？H 系代表 hydrogen，hydrogen 系咩嚟？好似日本人咁样。 你讲咩话？但你哋攞 hydrogen 咯， 系咯 ，hydrogen 啊， 冇错。H 系代表咧 hydrogen 氢气， 氢气系啊。 咁好啦，而家我哋要点样去阅读？咁咩叫做 H2O 呢？ 嗱， 呢个系咩嚟嘅咧？ 我又好似知，但我唔肯定系咪。 好啊， 试下 吓。好啊， 即系水啊，呢个就系代表系咪？ 系啦， 就系话要咧两份氢气，因为佢有二嘛 ，H2 有个二字啊嘛，加一份 O oxygen 氧气，加埋就会变成咗水啦，系咪咧？ 肥妹仔觉得系咪啊？ 我唔知啊，其实我净系知道 H2O 系水水啫，我哋一定要饮咯。 好啊，好啊，你系啱嘅。咁我哋嗱呢个系热呢个系热身咯，咁另一个咧，我哋另一个都成日见嘅化学合组词语咧就 系，我记得有一个叫 CO2， 诶冇错啦， 系啊， 其实我哋大概都系呢个水准嘅啫。 CO2 我就唔识啦 ，CO star 我四个都识啦。 咁 CO2 系乜嘢 ？CO2C 咧？是 carbon 是不是？ 是。 但 carbon 是什么中文我不记得了。 carbon 即是碳啊碳啊。 碳水化合物啊 不是。那 CO2 即是什么意思啊 ?C 是 carbon。 即是一个碳。 是啦。O 是不是都是 oxygen 啊 ?oxygen 咯。 两个 oxygen。 是啦。 那就会 CO2 大家是什么 那这个是什么来的怎么读啊我们现在要读出来的。 它 是一氧化碳啊二氧化碳啊。 怎么知道 啊因为有 你话咧？ 我唔知道，好深啊！Carbon oxygen dioxide， 我记得我嗰阵时读书有读过呢个字， 啊、 但系咪呢一个我唔知道 啊。原来咧 CO2 咧应该就系咧二氧化碳。 啊，二氧化碳。 佢有 two 啊嘛，头先你都识讲。 佢仲有 two 系 H 咧，有两个 two 一个 O 啊嘛。 系啊。 而家系 CO2 啊嘛，咁所以咧系有两个咯。 系啊，所以我哋今日呢个化学解码题咧热咗新鲜。 下次唔好再上化学堂啦。 632人死亡，超过77000人康复出院。一度是疫情重灾区的武汉，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全市转为低风险区，加快推进复工、复产、复市。当地今日起全面恢复公共交通，下星期四亦都会恢复网约车营运。交通运输局话，为防疫情反弹，会继续要求乘客出示健康码、量体温同埋戴口罩。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较凉的天气。今朝早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较寻日低四至五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初时能见度较低，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清凉，风势颇大同有雨，下周天色逐渐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95%。国务院任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提名和建议，国务院在今年4月22日决定任命聂德权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徐英伟为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国卫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许正宇为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薛永恒为创新及科技局局长，免去罗志光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职务，刘江华的民政事务局局长职务，聂德权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职务，刘宜祥的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职务，杨伟雄的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职务，曾国卫的入境事务处处长职务。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58点，跌135点，总成交金额405亿2000几万。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十一点新闻之后，我哋继续丰收快活人啦。喂，预告下我哋今日嗰个我们的先。 好啊，我们的咧，我哋上个礼拜就讲咗呢个许冠杰啊，歌神啦，系咪？ 系啊。 跟住就发觉，喂，真系讲唔晒喎，因为除咗佢嘅歌曲，其实一集佢嘅歌都讲唔晒啦。 已经讲唔晒啦。 其实原来咧，唔单止佢啊，文武英杰啊，真系咧，即系一门就真系四杰嘅。 四杰。 许氏家族兄弟们嘅电影咧， 系。 咁于是其实即系对于我揾翻啲资料，对于成个香港嘅电影业咧，有好大嘅影响噶。 冇错。 所以咧，今日我哋就会讲下我们的许氏兄弟电影。 系啦，所以晏啲嘅我们的咧，就可以将我哋昔日嗰啲花生啊、炮谷咧，你有几多贡献咗喺许氏兄弟嗰度咧，攞翻晒出嚟啦。 边个你最中意睇嘅？你觉得边一幕啊？甚至乎，因为有啲太经典啦，即系剥个嘴啊嗰啲咁样嘅咧，系啦。咁你觉得系最经典嘅话咧，喺网上面同我哋分享十一点半之后咧，有我们的。而家咧报个天气先嚟，好唔好啊？ 好啊，而家咧就22度气温，话冻咗啲噶啦噃。 气温添啊，22度气温，气温都冻咗啲啊。 我系咪讲咗气温啊？ 你系 啊！哎呀，我讲完都唔觉喎，真系 廿二 度气温， 气温系点嘅？ 咁我嚟多次，22度气温相对高度系95%。 哦，咁相对高度嚟讲，咁个相对湿度又代表住乜嘢？ 95%嘅。最紧要系咧，你似季候风嘅信号咧系强烈悬挂紧嘅吓。 系啊，佢你季候风信号啊，佢啱啱出咗嚟啊，所以我哋要读佢一读啊吓。 系啊，嗱，多云有几阵雨噶，你知唔知我最叻仔系咧？我冇执书包咧，所以我仲有把遮喺度。 哦 ，OK， 所以咧每次咧都系因为唔执嘢咧，都会带嚟惊喜。 我对上一次呢把遮应该就系喺对上一次唔知几时落大雨嘅时候咧就用过一次，跟住就长期摆咗喺度。 记得对上一次落雨系几 时？系我都唔记得咗啦。 都已经应该系十几日前啦。 诶，唔止啦，应该过咗啦。 其实你如果你每日执少少个袋嘅话，会唔会令到你嗰啲腰酸啊、膊痛啊嗰啲系可以帮到手咧？ 唔系，我觉得而家 fit 咗，我特登负重 啦。你觉得同真正系唔一样嘅，你 系啊？我琴日都跳到两下舞啊， 两下就完咗。 O K 噶， 你戴镜咗， 系啊，讲乜嘢咧？系啦，其实這一排呢一排咧，即系你会见到咧，香港人好有爱嘅，见到咧有好多医护们啦，佢哋嗰个工作啊，或者个压力真系非常之大啊。咁啊，大家平时咧见到有好多商铺咧，已经推出咗好多医护购物或者饮食嘅优惠出嚟。 系，我哋咧就算系话医护就即系佢攞咗个职员证唔使排队咧，我都觉得作为市民咧都会，喂、哎，你快先，你攞先，攞先咁样。是啱數的喎， 係啊，嗱，譬如我見。 啊！食完嘢可能買完嘢之後，你快翻去 休息下都好啦，嗬，係 啦，係啦，咁樣咯。 我見到咧有超市啦，就做緊呢一個嘅咧醫護購物半價，我覺得咧佢係諗得幾有心機嘅。佢就話嗰個優惠係咁嘅，每日咧就會有十大精選貨物咧，每個星期嘅嚇就有十大嘅精選貨物就俾啲醫護去選購嘅。而嗰啲啊點解會揀嗰十樣嘢咧？都係可能係啱佢哋用嘅，例如有陣時我哋一啲 energy bar 嗰啲咧， 哦，能量 品啊嗰樣嘢。另外知道咧。佢哋可能翻到屋企咧，都真系要深层清洁，包括佢哋嘅衣服啊嘛，佢哋就会拣洗衣液去做嗰啲咧减价，俾你哋半价去买。 头先你深层清洁，我以为系嗰啲咧洁面乳啊嗰啲， 可能都有嘅，因为佢每个星期咧有十大精选货物噶嘛，其他可能咧就帮佢哋提神嘅咖啡啦，又或者可以摆喺公司嘅杯面啦，即系佢哋咁拣，我觉得真系几有爱，几细心啊！ 咁可唔可以游戏机最近咧嗰部嘢都开售啊？ 系， 但要抽签嘅，会唔会可以医护都有优惠先？ 系啊， 但佢有机会打， 咪 闲时偷一偷闲 都要轻松下嘅， 系啦，可唔可以咧？真系 系啊，但系偷一偷闲嗱，呢个大家都觉得诶好啊，亦都有呢一啲嘅朋友咧，就因为有啲嘅地方咧就用住一啲嘅医护优惠， 系 啊，佢就。唔知係唔小心啊，定係理解錯咗咧， 哦、 就搞咗單新聞出嚟嘅。 佢唔小心以為自己係醫護啊，定係唔小心以為自己有優惠啦、啊？ 佢就自己咧， 應該係後者多啲。 定係佢係唔小心以為自己有醫護嘅優惠咧？係唔係咧？真 係 啊！ 我估佢個情況就係佢唔係一個醫護，但係佢堅持自己係一個醫護，所以覺得自己應該有呢個優惠。 係噶，因為呢個世界好多唔同對職業嘅誤解嘅，聽下呢個故仔係點嘅先。 其實上個禮拜五咧出咗个独家报道噶啦，不过咧就唔系太多人去睇。呢两日咧就其他唔同嘅报章杂志都开始讲呢单嘅新闻。话说个地点咧就系呢个港岛区嘅香格里拉酒店。 Okay. 其实咧由今个月。 月初開始啦，即係應該係係啦，月初開始啦，佢哋咧就有一個醫護打氣優惠嘅服務， 係 話咧你只需要咧出示咗你哋醫護人員嘅職員證，就可以半價，都好大優惠啊！半價咧唔係就享用到呢個酒店嘅午膳同埋晚膳，入住我唔肯定。 OK OK， 或但我記得我有睇過有其他嘅酒店啊，成棟就係話咧，如果酒醫護嚟住咧，我免費俾你住定係點樣 有 嘅？ 係啊係啊有㗎，所以佢哋醫護可以自己上網 揾下啦。係啊，因為有啲唔想翻屋企驚惹到佢啊嘛，即係總之有優惠啦。 係啦，但係呢一間嘅酒店今次咧就係主要咧就係呢個午膳同埋晚膳，就半價優惠。但佢話呢個條款咧寫得幾清楚㗎。佢就列明咗，即係都有啲細啲嘅字㗎，就講到明啦。餐廳咧就需要咧嘅即係呢一啲嘅醫護人員，佢哋要做啲乜嘢咧？佢哋就要出示醫院管理局轄下公立醫院或者係診所，又或者係私家醫院嘅有效職員證嘅正本，即係講到明邊一啲人咧先至係佢哋覺得醫護人員即。其实医护人员 其实好简单啫嘛，就系你职员证咯，系啊，唔系啊，其实佢医院管理局里边嘅员工证咧，真系可能我怀疑佢做文职，可能都包咗 有效嘅职员证就 OK 噶啦， 即系佢唔使话你系要做前线咧，即系探病啊，唔系探病， 系啊， 啱啱讲咗探病算唔算？咁我都系医护界喎，如果系 气温定气氛啊， 系啦，即系会唔会系咧？你就算唔系医病嗰啲，你可能喺里边做文职啊，佢只要都系医管局里边可能佢有嗰个职员证嘅话咧，可能都受噶啦已经。 嗱，但系跟住就有咗一个咁样嘅例子出嚟啦。话说就收到投诉，有报章咧，佢就话咧有一位咧就系惩教署其中一个监狱嘅行政主任，即系我哋叫佢做 E.O. 嘅呢一个嘅职位，佢就话咧两次咧就去帮衬呢一间嘅酒店里面嘅中菜厅，跟住咧就出示咗惩教署职员嘅职员证之后，就同啲员工就讲啦， 我要有优惠， 系啦。而且翠话，因为虽然我系做惩教署，但我系负责监测住医疗单位嘅。 监测住个医疗单位， 咁即系惩教署都可能有医护嘅部门噶嘛？咁可能系咁样。 咁佢真系头先我讲嗰句口误，佢真系探病嘅啫。 系探即系人哋有病去探佢咯，或者系咪 探病嘅啫，冇乜嘢喎。 因为可能咧，即系因为我哋有时候去医院嘅时候咧，都会见到有惩教署嘅职员咧，会带嗰啲犯人咧，会去医院嗰度去睇医生嘅。 系 咁，可能 会 唔 会 系嗰啲 啊？ 咁系即系啦， 佢都属于惩教署嘅职员，系咪？即系冇得变咗佢系医生。 即系嗱，你谂下，譬如话我哋如果做记者嗰啲朋友咧，佢可能要去法庭采访啊嘛，佢唔通同你讲话我系法律人员啊？ 哦，我都系法律界嘅代表嚟噶，我有入过去噶。 唔系，我哋怀疑啫，你谂下，如果佢系专走医疗 bit 嘅，咁佢咪成日都要去医院采访啊？ 系， 咁唔通佢又话我系医护人员？ 系啦， 系咪先 嚟嘅？ 咁佢惩教就所谓监视，我哋唔知佢监视到点。咁佢嗰次点讲啊？ 嗱，佢咧就话嗱，我照佢咁讲啊，佢话 according to him, hospital unit is fully under his supervision。意思咧就即系话，唔系，我系惩教署嘅职员啊，我 show 俾你睇啊，但我是专门是负责监测住呢个医疗单位嘅喺惩教署入边度咁样。咁酒店方面嘅经理咧已经解释咗，今次嘅优惠条款咧可能咧就唔适合你咁样嘅。 系， 佢咧就依然坚持要得到呢个为医护打气嘅优惠折扣。 系， 而仲有一点咧就系佢唔系去一次。佢去完一次之後，去第二次，去完第二次之後咧，佢就再要求，我可唔可以預約定你哋呢個嘅餐廳咧？我今個月嘅17號、19號、25號同埋26號咧，都會再嚟。 但係每次都有優惠啊？ 係啊，係咪每次都拗到啊？ 唔係，你因為佢跟住咧去到第二次去再去嘅時候咧，跟住佢就有呢個嘅要求。就係話我想預訂多四日都嚟你呢個嘅中菜廳度食飯，但係跟住咧就投訴人啊，就認為有關嘅行為咧係屬於唔誠實，所以咧就發咗電郵去到相關嘅部門，咁跟住呢件事都出現咗啦。 係啦係啦， 跟住都唔會得到呢個優惠或者會佢都唔會上去呢間餐廳啦。 OK OK， 咪咯。 有兩件事咧，譬如佢真係好中意食嗰度嘅，佢覺得呢度啲嘢真係好食嘅，可能佢上次應該都係被。佢专门外系冇俾到优惠佢噶嘛？应该 我睇嘅报道咧就冇讲到嘅，但我估第一次咧应该系俾咗佢嘅啦。呢个系我估计啊， 系 啦，因为总之佢哋每一次都系拗紧， 但系去到要求就真系冇啦。 仲要唔止要求一次，系要求我嚟紧嗰四日。 都要得到呢個優惠同埋嚟訂位，咁所以就 嚇算進尺咯， 就落咗閘啦，跟住就俾人哋咁樣。 唔係呢啲，我覺得呢啲新聞咧，其實你話你當小事又得，可能你話哎呀，都係講緊一啲折扣攞唔攞到啫。 嗯、 但如果你將佢放大嚟睇咧，嗱、這個就係有冇守規矩啦，同埋係咪真係法治原則嚟嘅？因為如果佢講到明咧，係醫護人員先有咧，嗱，其實我哋舉例啊。佢話我係監督醫護嘅，可能佢講嘅係真嘅。佢個職責，佢個 duty 可能就真係唔知點解佢個架構裏面咧，佢係監察裏面嗰啲醫護人員嘅。我當佢係真嘅，但你都會問啦。咁監督醫護人員就唔代表你係醫護人員啦。係 啊，咁因為佢真係懲教署度工作㗎嘛，因為 咁然後我唔知個懲教署嗰個朋友佢會唔會覺得咧？喂，醫護都 under 我睇嘅，醫護又點解我冇啊？ 嗯， 咁如果咧你要將佢放大嚟睇咧，我哋係咪可以咁推論咧？就算你话特首嚟到呢间餐厅， 系 佢可能佢都唔可以有呢个优惠，因为点解咧？特首话喂，医管局啊，我 医 管局啊，卫生署啊，其实都系我睇嘅，但系咁唔好意思啊，阿林太啊， 你有冇医护人员职员证？ 你冇医管局嘅职员证，都真系唔属于医护里边嘅优惠。嗱，我俾面你，另外请你食饭一件事，系咪先嗱？所以我哋如果咧将佢放大嚟睇咧，可能就真系见证住咧，就 系。 咩叫守住个规矩？ 系 明文，喂，写咗就系噶啦。哪怕只系咧一个咁简单嘅优惠条款咧，如果你话、嗯、哦好啦，你系监察佢嘅，咁我当你都有份咧，咁就冇用噶啦。系啊，咁我都有噶啦，我成日帮衬医生，我睇咁多医生。 系啊，我啱啱 咁我系咪都系医护人员？ 本院局嘅荣誉呢个病人啦、 啊。系咯，所以唔得啱数，我觉得今次呢个新闻好重要噶。 但系呢一个新闻咧，亦都有跟进咗嘅，因为咧，譬如之后咧，惩教处咧都有回复翻个查询啦，佢就话咧都系真系接到呢个相关嘅投诉嘅，而且咧已经佢哋正面啊，同埋重视去对待嘅，已经咧就转介去咗其他嘅执法机构跟进调查，仲话咧佢哋处方系非常之重视啦，所有人员啊，包括系调派去到处方嘅一般人员，佢哋嘅诚信系点，佢哋嘅操守系点咁样，如果发现任何违规嘅行为咧，都会依法处理嘅。 哦，好啊，几正面面对喎， 系啊， 佢冇逃避，又冇讲官腔说话， 我都觉得系。 同埋咧，我觉得我哋可以放大啲咧，如果各位朋友你有相关经验咧，例如边啲咧，即系阿祖应该见最多就系机场嗰啲贵宾厅咧，系咪可能成日都会话啊？如果你系唔知咩会员卡啊，咩有红宝石啊、蓝钻石。嗰啲會員咧，你就可以譬如入佢個候機箱度，唔知點樣有優惠。 唔係嗰個 launch 咯，叫做 係啦，但 係貴賓室。 但係有陣時咧，我見到我都有就咁聽咧，都有啲人話我唔入得嘅咩咁樣。可能佢話真係唔係可以俾你入到去啊，或者你係咪可以即係符唔符合嗰啲會員資格咧？ 唔係每一個會員都唔同嘅，即係譬如你嗰啲咧就算你以為喂我金卡咯，但係金上面就有鑽石啊，有黑鑽石啊，同埋黑珍珠啊，即係嗰啲 好多 咁樣噶嘛，係咪？ 即係唔知多唔多，你可能成日都。 啲咧就會係譬如你自己可以去，有啲咧就可能你個分數去到某一個位置咧， 先去 帶埋個朋友去都得咁樣， 係 啦，即係你隔離可以一加一嗰啲咁樣嘅。有啲咧就係唔得嘅話咧，可能你只不過係金嘅啫咁樣，咁跟住咧就淨可以自己去。如果你要帶其他朋友去嘅話咧，就要可能用一啲嘅積分， 冇錯， 去替代去咁。即係其實呢啲都真係有好多。 同埋鋪貼嗰陣時，即係當大家仲有得做生意嘅時候咧，你都有聽聞過好多呢啲嘅。唔係嘛？我咁樣我都冇咩折啊，或者咩？可能佢都會話真係冇啊！可能你唔係嗰個個類別咧， 係 銀行都係 嘅，其實都有嘅，即係譬如有啲機會話家屬啦、家人啦、家屬同家人咧呢兩個 term 係咪又唔同啊？ 啊，梗係啦，家人係講緊即係 直系嘅， 直係啦， 係啦， 係家 即係仔女、丈夫嗰啲 啱啊。譬如阿爸阿媽可能都未 變咗家屬啦， 係啦，咁樣噶嘛。咁你又唔可以喂夾硬嚟話喂，我都係佢家人啦，我係唔係我生佢個點得啊？即係譬如有啲阿爸阿媽咁樣係咪先？有啲係可能表兄弟姐妹嗰啲咧，哎呀，可唔可以領啊？我表姐嗰、那個其實真係唔得又唔得噶咯。 譬如巴士嗰啲咧，咪佢有家屬優惠咯，真係你可能話我爸揸巴士，我唔係嘅，但係我都可以有家屬優惠嘅。但我懷疑就譬如你話醫護就應該冇咯，你好少見到又話我媽係護士嚟噶，跟住佢就有個有個家屬證咁，可能就冇噶。 咁真係係啱數，係講醫院管理局發出嚟嘅職員證 啊嘛。 其實你講得好清楚，而家咧咁多優惠，甚至乎啊，就算我入一個會啊， 冇錯啦。 其實佢裡面嘅細節其實都真係寫得幾清楚，因為咁多年我哋做呢個節目都講咗好多唔同嘅拗撬出嚟啦，係咪先？所以大家都應該真係好小心噶啦。 所以係啦，如果大家真係有遇過咧，即係唔係淨係講今次嘅醫護 優惠啦。頭先可能你講嘅，無論係搭飛機啊、鋪貼啊，或者你銀行話嚇，我金卡嚟嘅咯，都唔排得呢個隊啊，會唔會都曾經你遇過呢啲所謂優惠嘅拗撬咧？你不妨咧， 其實 係啊，你不妨喺面書度都同我哋講下咧，等大家了解一下，真係有呢啲優惠拗撬嘅時候，通常嗰、那個即係所謂店員咧，唉，息事寧人啊，定係會屈服啊，堅持啊嚇。 呢度系香港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今日系本电台成立 30年。不斗门外，红军失败，夜船进入江，哪里执行大红钩？ 来到，难题天天碰到，明日定有雾。 我决定了，面对世界宣告，前路我定要望得到，无论路牌多高。 滴过汗，然后掉过泪，凡事亦无绝对。 但理想教我陶醉，抬头便没有畏惧。心交给这里，沿途就算累，行完暗灯火爱相随，要拼下去，用我的勇气造句，如何辛酸双腿也不会倒退，心安居这里，宁跌又将醉，前尘像纸巾被台风吹，若是捱得起，把错的决意做对，迷人烟花不必降临，风波都过去。 我是一个香港人，这里有我们的集体回忆和成长的证据，虽然走遍每个角落，我们见不到钻石彩虹，找不到皇后和太子，至少香港人总算爱秩序爱太平。香港仔有过很多经历，同州人世相随，留在这里的都是一家人。 我决定面对世界宣布，前路我定要望得到，无论路牌多高。 滴过汗，然后掉过泪，凡事亦无绝对。 才明白梦会碎，但理想教我陶醉，抬头便没有畏惧。就算累，行完暗灯火爱相聚，要拼下去，要我的勇气造句，如何辛酸双腿也不会倒退，心安居这里，离别又相聚，前尘像纸巾被台风吹，若是捱得起，把错的决意做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出现高层官员人事变动，国务院根据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提名和建议，免去五名局长职务，包括罗志光、刘仪祥、刘江华和杨伟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平调做公务员事务局局长。 入境处处长曾国卫、机电处处长薛永恒加入问责班子，分别是获任命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和创新及科技局局长。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徐英伟升任民政事务局局长，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许正宇就出任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陈乐谦报道。 任期仲有两年几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问责班子出现高层人事变动，涉及五名局长。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离职，由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平调过去，亦都是自问责制实施以来首次由非公务员出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而聂德权的空缺会由入境处处长曾国卫顶上。曾国卫将会是回归以来首位非政务官出身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朝早坐车返回湾仔入境事务大楼，他见到传媒的时候拉低车窗挥手微笑，但没有回应记者的提问。 讲两句啊，讲两句啊。 那边啊，会过去政总那边啊，今日。 聂德权和曾国卫上个月曾经两次带队到武汉，用政府包机接载滞留湖北的港人返香港。近日有关中联办是不是在基本法22条下设立引起争议。聂德权最终就新闻公布引起混乱，在社交网站致歉。做过多年立法会议员的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亦都会离任，由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徐英伟接替。徐英伟是第一代政治助理，在做副局长之前已经做了多年民政事务局局长政治助理。今次亦都是继2015年之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和民政事务局局长再次在任期中断离任。同样离开问责班子的还有即将年届70岁的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刘怡翔，接任的是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许正宇。许正宇和徐英伟同样都是民建联的成员，许正宇亦都是已故民政事务局前副局长许晓辉的胞弟。至于创新及科技局，杨伟雄被免除局长一职，由机电处处长薛永恒接任，他亦都是继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之后第二位加入问责班子的机电工程处处长。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中午12点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预料公布问责团队人事变动的安排。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出席立法会大会前被问到昨晚721元朗站事件九个月，警方以违反限聚令为由票控现场十几人。李家超说，针对任何执法行动，警方会按实际情况视乎有没有违法而采取行动，如果有不认同或者不满意可以投诉，会公平公正处理。另外，葵青警区一名警长涉嫌自编自导，在警署外摆放汽油弹被捕。李家超说，警方是讲求纪律和守法的部队，每件事发生都会严肃处理，如果涉及纪律问题，警务处处长亦都曾经说会依照内部纪律程序跟进。投诉警察课亦都会公平公正处理，由监警会监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初时能见度较低，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清凉，风势颇大同有雨，下周天色逐渐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22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61点，跌131点，总成交金额458.5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95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3.2升2.6，盈富基金23.9跌1毫，阿里巴巴203.4跌8毫。FIE 南方恒指8.01是升九仙，中国平安77.15跌6毫。F 三星原油期1.79跌1.53。 阿里健康18.26，升1.18；友邦保險69.4，跌7.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7.77，瑞士法郎0.97，加元1.421，人民幣7.088。英镑对美元1.229，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3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19,102点，跌178点。港金现价报15,54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81.91美元，卖出1,684.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啊，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祥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咧去翻观塘咧就挤塞噶，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咁重复多次啦，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祥道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龙翔道啦，要经观塘道上翻伟业街噶，咁比较影响大咧就系龙翔道去观塘啊。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对出。咁另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咁只系近住狮隧入口一段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去尖沙咀就在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东区走廊西行落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一段慢车排到海丰园。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由于强风关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到每小时50公里，揸车朋友留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CIBS 因我是女生 ，Proud to be a girl。 咁我好幸运或者好感恩咧，喺我中一嗰年遇到我嘅国文老师，佢就知道我好中意写嘢同埋睇书，佢又叫我咧，如果你中意写嘢，每个礼拜咧除咗作文写多一篇文俾佢。咁啊到学期尾咧，佢就攞住我本作文簿同我讲，佢话罗丽萱啊，你咁中意写文咧，你将来咧可以做作家。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做咩啊？老公琴晚夜返？你唔好乱諗嘢啦，可能你老公加班呢，佢俾晒啲家用你㗎嘛，去得边啫？佢喺度啊，你咪仲督眼督鼻阻住你煲剧。我华蛇都黐住晒，冇啲空间俾我。唔好意思讲咗屋企嘢添。点都好啦，我桂花田会支持你㗎，加油啊！ 做咩都好，风骚快活人陪住你。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重热爱这片草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遗忘。 香港 嗱，头先咧，有听众问啊，十一点半之前播嗰只歌咧系咩歌嚟嘅？冇错，猜猜我是谁之古歌仔？ 系啊， 揭晓啦，系啦、 啊， 桂花田，头先、啊、你揾到资料，帮我哋介绍下啦个名。 系啊，嗰只歌叫做《同心同路》， 系啦、啊，唱嘅歌手有好多，听到轩仔啦， 张敬轩、关彩耀、孙耀威、 郑 安琪，中间仲有好似系有啊校长 VO 添， 系啊， 但已经系2008年 嘅歌嚟， 系啊，系啊，系我哋香港电台当时嘅一套劇集咧，叫做《我是香港人》。 哦 ，OK， 系啦嘅主题曲嚟嘅。 其实呢个可以攞翻出嚟播啊，系嘛？ 我都播咗 啦。唔係，我話連個電視啊，你話一個劇集啊嘛，個劇集啊， 我唔係 整首歌啊， 咁講 嘅。啱啱先播完，佢又可以再播。 我先播完咯。 我話個劇集， 我知啊，係啊。我咪話我唔知咯，做咩啫？你兩個做咩啫？ 係十二點啊，好唔好？ 我們的之前預告咗啦。 係啊，今日嘅主題咧就係我們的許氏兄弟電影啊，講緊嘅咧就梗係有許冠文啦，有許冠傑啦，有許冠英啊，因為睇翻嗰啲資料咧，哇，真係好輝煌，好有代表性，同好有影響力。 係冇錯，係啦，睇過邊幾套？睇過邊幾套？ 半斤八两， 半斤八两啦，我睇过最佳拍档啦， 鸡 同鸭讲啦， 系 啦，合家欢啊， 呢、這个就系许冠文嘅作品啦， 摩登保镖啊，有啲已经系睇翻嗰啲以前 VCD 啊，或者咧嗰啲电视重播， 系啦系啦， 即系有啲真系冇计啊，系真系唔喺戏院睇噶嘛， 系啱啊， 七几年即系我同豪仔都真系未出世， 系啊系啊系啊， 七几年豪仔出咗世啦， 七几先得噶， 系啊，我而家要开始讲佢哋嘅电影之前要讲一个。电视节目先，因为我睇翻资料咧，如果许氏兄弟即系尤其是讲紧咧，就许冠文、许冠杰佢哋好多嘅合作嘅话咧，一定要由双星报喜开始讲。 系系冇错， 记唔记得双星报喜呢一个嘅电视节目？ 边个够我叻？你最叻， 冇错。点到你唔服？点解我要服？系咪？因为其实咧呢个咧就 系 由1971年开始咧就嘅一个喜剧节目嚟嘅。当初咧就由许冠文同埋许冠杰两兄弟去主持，播咗两季，每季26集，已经。似我哋而家嗰啲咧 ，Season One、Season Two 嗰啲咁样咧，但系佢哋咧制作一个电视剧嘅形式咧，同佢哋平时啊，即系或者当个年代咧系几唔同嘅，因为加入咗好多唔同嘅处境喜剧啦，又好似你哋头先讲嗰个边个够我威，边个够我叻，点到你唔服咧，就攞住个胶锤仔互相搏，大家嗰一种嘅表达方式咧，都系可以话由佢哋去开创嘅，亦都系因为咁呢个电视节目嘅成功之后咧，佢哋两兄弟加埋许冠英咧。就去到1974年嘅时候，即系隔咗2年之后咧，就一齐用许氏兄弟咧就合作咗佢哋嘅第一套嘅电影， 系 知唔知系边一套啊？ 鬼马双星， 冇错， 用翻呢个名 啊，本身由双星报起，而家咧就变咗呢个鬼马双星。但如果要讲呢一套点解咁犀利咧，因为佢哋已经系嗰阵时创咗香港开埠以嚟收入最高嘅电影。600万港元， 哇！七几年600万， 冇 成日都讲紧话，可能咧唔知几万蚊买层楼嗰啲年代咧，600万。 而佢击败咗即系原本咧，就系香港开埠以嚟最高电影咧，应该系李小龙嘅电影嚟。 哇！咁犀利啊！ 咁你谂下啦，嗰阵时74年就有呢个鬼马双星啦，所以你一定要由双星报喜开始讲，讲到鬼马双星，但系。他们破的纪录不止这一个啊！ 听下鬼马双星的歌曲先。 为两亲乜都肯制啊，前世撞正输晒心艺制啊，无谓求望发达一味靠稳定，鬼马双星出头劲，乱搏懵捞变满国啊，唔曳。做军金等经已系成例，求望发达一起靠稳定，鬼马双星眼倾倾。 其实呢套戏咧已经系许氏兄弟三合一嘅作品嚟， 系啊，三合一嘅作品嚟， 冠英都有啊，嗰时 非常之犀利。如果你讲到即系唔止三兄弟啊。那個幕前幕後的陣容勁到咩地步咧？ 好犀利，好犀利！ 當年是負責策劃的是吳宇森， 係哇， 大導演啦，係咪？武術指導 是 洪金寶， 哇！ 做音樂的是顧家輝加許冠傑加蓮花樂隊， 哇！ 聯合主演的仲有邊一位呢？ 係 有詹叔啦，有 Ben 史紅啦，許少雄啦，石天啊，呂有慧、丁沛等等咁樣， 仲有羅蘭姐添喎，嗰陣時 好多人㗎， 鄧容鼎盛， 鄧容鼎盛。 声。 但系佢哋开咗个咁靓嘅头啊，就系74年嘅呢个鬼马双星之后啦，继续数落去啦。我想一次过讲晒 嗰啲 每一年啊，佢哋做咗啲咩嘅作品？74年有鬼马双星，75年有天才与白痴，76年有半斤八两，77年啊有由许冠英主演嘅发展寒啊，呢套戏咧就由吴宇森去做导演嘅。78年有卖身契，到81年有摩登保镖啊。哇！喺呢一段嘅時間，佢哋係成功五次成為咗年度嘅票房冠軍，當中仲有三次咧係破咗，即係自己再破自己紀錄，就係最高香港票房紀錄，都係由佢哋三兄弟搞出嚟嘅，真係。 即係喺我哋即係以前諗住周星馳啊、成龍之前嘅年代咧，其實真係許氏兄弟紅霸香港喎。 而可以舉多一個數字俾大家聽，你話點樣唔係紅霸？由74年到84年呢11年裡面咧。当中有九年嘅票房 number one 都系许氏兄弟包办或者佢哋独立做嘅电影去扫晒呢个票房 number one 嘅。嗱，你谂下咧，如果用阿许冠杰嚟计咧，佢真系可能系第一代咧，真系歌影视三栖。嗱，头先你声声报喜就电视，咁佢唱歌就不嬲就厉害啦，歌神。 开始系啦。 咁然后佢喺电影里边，佢唔系净系话拍下戏就算，佢攞亲都系票房冠军。虽然你话佢可能咧冇喺嗰个叫做电影颁奖礼度咧，你话攞到啲咩好劲嘅个人奖项，但 系 喂佢电影真系已经系成功嘅标志，佢绝对唔系一个即系换票性质嘅， 唔系毒药咯。 三妻都成功，你只能够话系咪先？ 同埋你会见到咧，当年咧嗰种入屋嘅感觉咧，嗱平常如果你话要歌影视三妻，通常嗱咁当然阿 Sam 哥就梗系高大靓仔啦，系咪先？但系佢行嘅路线咧系喜剧路线，佢唔介意，佢唔系要做嗰啲即系出嚟就 mark 哥啊，好有型啊，揸住两支枪肥嚟肥去嗰啲，佢揸住两个胶锤嚟。不去嘅喎，係咪先？但呢一樣嘢都咁勁，你話真心犀利。 唔係咁嗰陣時，佢啲歌貼地啊嘛。 係啦，又真係貼地啦。嗱唔係喎，但係佢要温柔嘅，有温柔嘅，有男，佢有暖男誒咁樣嘅喎。 係啊，嗱，譬如頭先我哋講 咁樣 講緊咧，七幾年啊，七十年代嘅一眾嘅作品啦，譬如《天才與白痴》啊，《半斤八兩》啊呢啲咧，好多時候咧都係反映住嗰個年代，因為就嗰啲觀眾啊，佢哋可能喺嗰陣時唔係需要咩高大靚仔啊、愛情故事啊，係講緊一啲即係喂，可唔可以講下我哋呢啲小市民嘅心聲嘅電影啊， 是啊是啊， 所以嗰一紮咧真係排山倒海咁出嚟，仲每一次咧都即係一擊即中添啊，可以做得到。 嗱，咁一定要播呢只歌啦。 咩啊？ 呢一個真係佢嗰個最佳拍檔，你都唔知數咗幾多個，又千里救差婆啊，又皇家密令啊。 嗱，我哋講到七十年代，聽完呢首歌翻嚟咧，就講下八十年代佢哋三兄弟分拆上市，唔同電影嘅發展啦。 你名叫叮當，個樣似蜜糖。平易近人，清新开朗。我名叫 King Kong， 个款似 James Bond， 最佳拍档。咖啡你冲水，我加奶落糖。你洗衫，我将啲衫烫。我帮你搵钱，你帮我清仓，最佳拍档。 喂，如果咧你用许冠杰或者许氏兄弟嘅电影用其中一个座标嚟分类咧， 系 行业类别好多嘅，摩登保镖啊，半斤八两里边啊，又或者鸡同鸭讲啊，佢里边咪有做唔同嘅食客啊，或者开烧腊店啊，开食店啊，咁啊，所以其实咧，如果你用见住许氏兄弟，可能你就好似见住咧香港咧，即系。不同行業究竟曾經有啲咩辛酸喺裏邊嘅嗱，佢連嗰個報紙報社老闆啊記者都有做過嘅，咁所以咧，或者係因嚟成變，我哋一路咧聽住許氏兄弟嘅香港電影發展史咧，亦都可以 唔同行業嘅嘢係咪？ 係啦，亦都呼籲定大家咧，我哋其實咧跟間嘅十二點半之後咧，猜猜我是誰咧，亦都係同你繼續玩呢個行業嘅術語嘅。 係冇錯，咁如果你哋咧想參與，你有啲嘅你嗰個行業嘅術語咧，你想考下我哋現代嘅。当时是怎样的18723888这个电话现在我们今天早点开放 是没错 现在你可以打电话来报定我名字先 是18723888 是的行内术语可以考考我们 是的我继续听下我们许氏兄弟又怎样在我们香港不同行业里面用电影来发挥一下 我想说这些歌真的即系去翻嗰个年代，即刻翻晒嚟。 你即刻记得系乜嘢啊？ 咩？ 我光頭佬即刻走咗出嚟咯，係咪啊？成個光頭佬麥家走咗出嚟啊！因為頭先我哋講到咧，七十年代咧，佢哋三兄弟咧就有好多時候咧都係一齊合作嘅。但去到呢個八十年代之後咧，嗱唔係唔開心，我哋要分拆上市，係大家都會覺得咧，咦？其實可能咧有陣時獨立發展嘅話咧，都可以有一啲唔同嘅火花出咗嚟。咁啊，譬如咧就係許冠文啦，佢咧就去咗呢個嘉禾電影公司啊，咁跟住咧就又拍咗好多唔同嘅電影類別啦。頭先聽過最佳拍檔咧，阿 Sam 咧就去咗另外一個大嘅機構，就係邊個咧？ 新藝城。 冇錯啦，佢咧就喺1982至1984年咧就拍咗呢個最佳拍檔系列。 係。 當時咧同佢拍住檔一齊上嘅咧就係個光頭佬阿麥嘉啦。 係係 啊。而我話咧1982至1984年呢套嘅最佳拍檔嘅系列嘅電影，每年有一部嘅。 係。 每一部都成為當年嘅票房。 全部都過千萬個，印象中佢 好 犀 利啊！而其中有個數字咧，你可以話有幾犀利嘅，因為咧就是、究竟佢哋嘅人工有幾高？呢點好緊要啊，係咪？佢話咧嗰陣時咧，其實咧就係82年嗰陣時咧，拍一部咧唔算好高成本嘅電影咧，可能係100萬咁樣啦。Sam 哥嘅薪酬係200萬咯。 哦，即係點都要多你一個得咯。係啊， 即係去到咁高嘅人工，但係喂你冇得講啊！連每年嗰套作品咧都成為呢一個票房冠軍啊嘛，係咪先？所以咧，你話呢一個真係點可以話唔犀利先得㗎？係 抵比嘅， 系啦，冇错。好，呢、這个时候要听一个特别交通消息先。 好， 伟业街天桥啊，往九龙湾方向咧，近住启泰苑咧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啊，吓影响到咧龙翔道往观塘道咧非常挤塞噶，龙尾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啊，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啦。重复一次，伟业街天桥往九龙湾方向啊，近住启泰苑咧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影响到龙翔道咧往观塘道非常挤塞，龙尾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噶吓。 哇，真系好塞啊！大家真系搵到 留意住，留意住。 但如果我哋讲紧咧，佢哋嘅影响力啊，即系就系讲喺七八十年代啦，唔单止净系喺香港嘅，因为咧佢哋许氏兄弟嘅电影由半斤八两开始咧，有喺东南亚唔同嘅地方咧有上映，喺日本咧。呢一套嘅半斤八两咧，票房系10亿日元啊！ 哇，咁快已经有呢、這、一个呢、這个数字出嚟， 系想当年啊！而且咧，佢仲成为一个系列啊！英文名咧，即系佢哋即系通常好多日本嘅电影咪有啲英文字在嗰啲日文字咁样嘅。 系 佢呢个咧就开咗个叫做 Mr. Boo 啊 ，B O O Mr. Boo 嘅系列啊吓，跟住佢哋之后嗰啲，譬如我头先话卖身契啊、摩登保镖啊、铁板烧啊嗰啲嘅电影咧，全部嗰个日文名咧都系 Mr. Boo。乜乜乜 ，Mr. Boo， 乜乜乜咁样嘅，呢、這个就有个系列 的。你讲铁板烧咧，我零舍有印象，因为咧我最近咧喺嗰啲收费平台度咧，唔知点解心血来潮咧睇翻呢套电影啦，跟住咧里边就发现咧，除咗有许冠文就一如既往咁样，即系同你玩晒好多唔同啊，仲有罗海鹏啦，个女主角啊好得噶，边 个啊系？ 叶倩文啊，仲要系咧，即系嗱，我个比喻系咩咧？ 最佳拍档嗰阵时，阿 Sally 都好似有份拍过噶， 最佳 张艾嘉 嚟嘅，系啦。嗰陣時，葉倩文咧，因為真係青春少艾咧，佢個出嚟嘅形象咧，已經係有嗰啲古銅色嘅健康肌膚咧。 係啊，佢係一個健康、好健康嘅少女嚟。係 啦，佢係 200 degrees 噶嘛。 係啊，我望住佢個樣咧，知唔知我竟然聯想到咧最近嘅一個日本明星咧，有川嫁純啊。 哦。 又係咧，因為佢個頭髮又係有少少攣攣地咁樣，但係個皮膚咧，因為有川嫁純都係有少少即係黑色咁樣咧，即係深膚色嘅。好靚啊，係啊，同埋嗰套電影咧，好多人嘅。你睇翻轉頭咧，譬如阿黎小田咧，原來都係有裏邊咧，同阿許冠文啊爭阿葉倩文噶。係啊，呢套嘢講翻都想睇啊，仲要無端端咁都諗條橋啊，走咗菲律賓度拍 嘅 喎。 你咁得意，無端睇翻呢條戲。 喂，唔知點解啊，真係，所以 睇你都覺得 好有印象 㗎，真係。嗱，頭先講到阿 Sam 咧，就有呢個最佳拍檔嘅系列啦。但係三兄弟咧，佢哋分別地都唔同嘅系列出咗嚟嘅喎。譬如81年咧，就阿許冠文咧，《摩登保鏢》就成為咗呢一個咧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礼第一位嘅最佳男主角， 边个？ 许冠文， 许冠文， 犀利啦，系咪？咁啊，跟住头先阿豪仔都讲好多佢嘅作品，譬如鸡同鸭讲啊，合家欢啊，同阿妹姐同佢细佬许冠英一齐演出嘅神探朱古力啊等等，其实咧都有好多嘅经典嚟嘅。 系 而许冠英自己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经典，一定要讲 僵尸系列， 系 喎， 唔止先生添啊，即系僵尸系列， 即系僵尸系列咯。 有僵尸就有佢噶啦。 嗱，虽然佢咧永远都唔可以做咧，就功夫最高强嘅大师兄啊，又或者系捉鬼嗰、那个， 担正做男主角， 系啦，但系佢成日喺隔篱做二师弟啊，或者做嗰啲师傅啊，永远。 成日俾人蝦噶，但係咧嗰陣時真係好好笑噶，佢嗰個苦情樣咧， 同埋佢最若多時候咧會唔小心，哎呀唔小心做咗殭屍啊， 係係係， 就只殭屍咬出嚟想咬人， 咬你 但係咧又會心理掙扎啦，就話我唔可以咬人嘅，點解、啊、我好似想咬人嘅咧？即係嗰啲咧，即係好盜肉嘅做得。 同埋你而家諗翻轉頭咧，呢三兄弟你好難調轉拍嘅，譬如咧，如果你叫許冠文拍殭屍先生咧。佢同阿林正英搶啦，定係佢冇可能，佢冇可能扮小師弟噶嘛？好啦，你叫許冠傑靚仔高大成咁，又好難扮嗰啲傻傻惡惡咧，俾殭屍咬攞油嗰啲，佢又做唔到啊嘛？你好難調轉噶喎，真係。 佢哋三兄弟都各自有佢哋嘅 image 啊。係啊，我發揮得好好好噶，真係。 三個夾埋一齊拍戲又得噶喎。 所以呢一個就真係。咁犀利咯，即系你见到嗰啲咁多唔同嘅 record 记录咧，好犀利。 网上面咧，好多朋友咧就因为太有共鸣咧，就纷纷咧就话：喂，我最有印象系边套咧？譬如好快讲一讲咧，有一个咧佢都话：喂，我最有印象咧就系佢话合家欢啊。佢話咧，許冠文食自助餐嗰段咧，好好笑。 我記得另外一個咧，就係好似係鬼馬咩鬼馬雙星啊，佢哋要參加要呃啲錢咁樣兩兄弟，即係佢哋個戲唔係做兩兄弟嘅，跟住又參加電視台一個遊戲比賽咧。嗰 part 我係好心機，要跌落水嘅。但嗰陣時睇咧，係睇重播幾歲嗰陣時冇，我冇再睇啦已經。但我嗰個畫面我都仲喺度咯。 係啊，特別係因為許冠文咧嗰陣時其實佢扮好多咧，就係話嗰陣時好多所謂新移民嚟到香港。讲咧，俾人歧视嗰啲嘅遭遇咧，佢合家欢咪就系咯，佢系一个大陆新移民，投靠黄百鸣佢哋一家人，咁结果咧， 我记得佢要食烟，跟住咧吹落个胶袋度， 因为佢个妹仔咧，佢里边有个小妹妹咧，成日就恰佢嘅，就话。唔知你系表叔啊？你唔可以咁做噶，因为又呃佢话自助餐咧，一人净可以食一碟， 系啊系啊， 系啦、 啊， 所以佢攞一盘，然后就呃佢咧，就话食烟咧，你如果你唔系，佢系唔俾佢屋企食烟， 系啦系啦， 佢就自己攞胶袋咯， 我记得， 系啊， 就吹到好长好胀咁样嘅， 即系嗰阵时佢系有太多呢啲嗱，但系佢最尾咧系感人嘅，我记得合家欢咧，最尾呢个佢哋睇唔起嘅表叔咧就救咗佢哋噶嘛，咁、所以其实嗰阵时系最早咧，即系希望大家就 系 唔好歧视。是啲外來人士，要共融，係啦，中港一家親啊嘛。 內地嘅朋友，佢咪食住嗰個話題咯。 係 噶。我最有印象咧，就係咧，許冠傑咧喺啊嗰時嗰個片段都成日都有攞出嚟嘅，就係喺第一城咧，仲未我唔知係應該係嗰個地方啦。 係。 行光線啊！ 啊，係啊，係啊，係啊，最佳拍檔啊！ 係啊。 好似第一幕就已經咧話佢要逃避追應該逃避麥家嘅追殺。 係啊。 佢係警察嚟噶嘛？咁佢就咧喺個窗口度打開咧，佢飛條光線出嚟。是真的他自己走的、好堅啊真的。 所以。那個、畫面好震撼啊。 是啊。 我覺得我們又可以有下集大結局啊。好像永遠都講不完因為這些呢就是我們香港的寶藏來的會這樣形容。 是啊。 這麼多精彩的電影真是厲害啊。 是啊。 其中一件事都很重要的就是他們的歌曲呢通常都由阿 Sam 包辦了。 是 是是到比較即阿 Sam 哥即少啲拍電影啦他其中有拍過笑傲江湖啦是不 是, 是, 是, 是 我睇咗一個訪問呢就係、同佢做呢首主題曲嘅阿黃沾先生啊佢就講返呢點解會做呢一首歌因為嗰個滄海一聲笑即大家都識哇揸住就識唱㗎嘛。佢講咗一個呢同阿 Sam 錄音嘅趣事就係錄呢一首歌啦。我哋有一樣嘢呢都幾特別㗎。佢就話呢通常嗰陣時呢即係佢哋做歌啦要 book 一個 studio 嘅話呢因為都貴呀。咁所以呢就會喂一嚟呀快快脆脆就錄音咁樣㗎啦。佢話打 Sam 就唔同嘅明明就約咗七點錄音咁樣啦。佢七點嚟就會問大家食咗饭未啊？喂，阿 James， 佢叫阿詹叔，阿 James， 阿 James， 我哋一齐食饭咯咁样，跟住就嗌咗好多小菜啦。 总之时间唔理佢噶， 系啦，就食咗先。喺度食到八点零钟之后就撩埋牙啦，跟住就录音咯咁样。跟住咧就话录音咧，阿詹叔开头都会觉得啊，其实系咪应该要快啲嚟，快啲完咁样咧？但系话原来一个轻松嘅心情，阿 Sam 哥好快就搞掂咗首歌，连阿詹叔都会觉得啊，其实真系做嘢都可以咁啊，因为计翻其实嗰阵时 book studio 又唔系好贵嘅。七百几蚊一个钟，咁佢咁快搞得掂，所以都冇蚀到。 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 千人感染新型肺炎，280多人死亡。一艘停泊在长期县港口进行维修的意大利邮轮有33人确诊船上其他工作人员将会接受进一步病毒检测。 日本传媒报道，呢首歌《斯达大西洋号》邮轮并冇接载乘客，船上共有623名船员。长期院院长话，被验出对病毒呈阳性但系冇病征嘅船员会继续留喺船上接受观察，有病征嘅人就会转送医疗机构。至于检测呈阴性嘅船员将会被送回国。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带嚟较凉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嘅气温普遍较寻日低6至8度。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能见度较低，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清凉，风势颇大同有雨，接近下周中期气温回升，天色逐渐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65点，跌127点，总成交金额48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95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4.4升3.8，盈富基金23.9跌1毫，阿里巴巴203.2跌1蚊，FIE 南方恒指8.01系升1毫，中国平安77.2跌5.5毫，F 三星原油期1.76跌1.56，阿里健康18.56系升1.48，友邦保险69.25跌9毫。美团点评99.95升1.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525，瑞士法郎7.989，澳元4.887，加元5.453，新西兰元4.623，欧元8.4084。每百日元对港元7.1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43。日经平均指数报19061点，跌219点。港金现价报1554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2.54美元，卖出1684.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啊，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泰苑啦，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出噶，就系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泰苑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道方向挤塞，龙尾排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噶。将军澳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欣怡花园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电话机楼噶。将军澳隧道公路出九龙，近欣怡花园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电话机楼。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喺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全年最受欢迎女歌手 候选名单 ：Ariana Grande、 Billie Eilish、 Taylor Swift、 Dua Dua Lipa, Alicia Keys。 乐迷投票现正展开，立即登上 rthk.hk 支持你嘅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4月26号。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啊。今年嘅 DSE 有我陪你一齐考啊。咁如果你問我點樣去克服緊張嘅狀態嘅話呢，咁呢個呢其實係一個小貼士，我其實自己有個方法嘅，吸一大啖氣，呼咗出嚟，盡量大啖，亦都真係有科學根據嘅。如果想再放鬆啲嘅話呢，記得聽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阿一凌子維嘅師兄祠堂，用 RTHK Mind 嚟重溫都得㗎，加油啊大家！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我哋继续翻嚟风骚快运啦。气温咧21度，又再跌一度啊！相对湿度咧就95%嘅，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就继续悬挂噶。咁啊，头先我哋都有留意新闻啦。就系嗰个交通消息咧就越嚟越严重啦，咁样。好啦，嗱，而家咧我哋要讲一单即系新闻咧，系啦，咁啊嗱，1872388，1872388，亦都可以咧， 一阵间打嚟，我 一阵可以打嚟嘅， 未有人手去听电话住，一阵间咧就可以再打嚟，一阵准备咧12:30之后嘅猜猜我是谁啦吓。 咁啊，欢迎大家出下呢个唐国业啊，你哋嗰啲俗语嚟考下我哋啊。 系啊，冇错。咁啊，桂花田使唔使我哋猜包先得啊？ 哦， 定系你猜赢咗啊？ 嗱，喂，而家咧，我想问一下你哋都会出去食下嘢，系咪先？ 会。 有冇即系去帮衬而家咧出面嗰啲餐厅啊、食肆啊，攞到啲优，即系佢哋做出嚟嘅 promotion 嘅优惠，有冇去帮衬过？ 唔系头先嗰啲腰啊嘛，唔系，有啊，八折咯，我有啊，外卖八折咯。 外卖嘅自己去攞。 系啊，外卖自取全部八折咯， okay。 真系自取其辱啊！你要食肉嘅就去自己外卖啦。 喂，而家你哋咧，嗱，嗰 间咧，正菜，正菜咪自取其菜咯，系咪？ 谈得菜啦。 喂，嚟紧好似话咧， 我唔想食佢啊。 有啲餐厅话，如果自带嗰啲叫自携嗰啲叫做即系 外 卖盒 嗰啲， 系会减$5添噶。 哦，有啊，系咪？ 除咗有折之外，仲会减$5啊，咁 样。 系啦，咁啊，即系你只系攞咗嗰个八折啫。 我就系攞咗八折咋，做咩仲喺度瞄我嘴？ 我想讲，我系咪好渣？ 点解？ 我想唔到攞过啲咩优惠。 其实你唔一定间间有啊，你又唔系医护，你如果你冇买外卖， 我少出街食饭系真嘅， 系啊， 大部分或者绝大部分时间都系留喺屋企度食饭。我见到嗰间西有一间西餐厅咧，佢做紧个优惠咧，可能咧星期日、星期一咧，佢哋就最少人、最少生意啊，就系食即系西餐意大利菜嗰啲咁样嘅。佢咧呢两晚礼拜日、礼拜一晚嘅晚餐嘅 main course 咧$200两客咯。 哦。 即 係、okay， 其實都真係好抵喎，我見到佢個 menu 佢 200蚊兩客真係抵喎，又係。 但係佢呢啲咧就話你要堂食先至可以嘅，外賣就唔可以咁樣。 O K， 係啊。咁你有咩更加勁嘅優惠先？桂花田。 嗱，而家咧即係喺不論喺即係世界各地，香港都有啦。咁香港我都有幫襯過嘅。咁喺台灣咧，我都見到佢哋咧而家咧有一啲即係叫食點心啊。即係講食點心嘅地方咧， 係 佢哋都出現咧話限時七日。咁啊，由25号到5月1号咧，限时七日咧，全间你知食点心都唔系平噶嘛， 可以平可以贵啦， 系啦系啦，咁但系你都睇到啦，小点嘅数目系好少啊，中点啊、大点啊、特点、超特点嗰啲好多， 中点都少啦，而家真系中点姐姐比较多嘅嘢做啫，不过佢哋阴功 冇中点嘅系啦， 系啊， 咁咧。 咁佢哋咧就話講緊咧，即係有啲餐廳食肆就講緊啦，喺呢段期間呢七日咧都係希望咧，即係振興呢個叫做餐飲業啊。咁喺佢哋咧就推出咧呢個每一籠乜。论你即系乜论你，唔理你乜嘢点心都好，咩点都好啦。 O K， 佢都系以$51系一笼咯。咁佢就话咧任食 $51，即系$10咁上下啫，系咯，十零蚊。 系啊，佢包括咗啲烧卖啊、虾饺啊、珍珠鸡啊嗰啲等等嘅，即系嗰啲即系我哋平时食开都唔系小点嗰啲地嗰啲点心，是都系讲紧都系$51啦。咁啊，跟住另外咧有啲即系去到好高楼层嗰啲 cafe 咧，即系餐厅都系讲台湾啊，又会推出呢个叫做大优惠啦，二人同行啊，一人有啲人半价，四人同行啊，一人免費咧嗰啲咁嘅優惠啊咁樣，咁咧跟住係啊，跟住咧我咧喺啱啱咧最近咧就去咗咧，早排其實早陣子已經推出過喺香港咧，就係講緊啊，個幾鐘頭食個半鐘頭，個半鐘頭叫做 鋪飛嘅點心， 係啦，鋪飛 即係佢本身咧係一間嘅酒樓嚟嘅，就食賣開點心嘅都係，但係佢就做呢個鋪飛嘅價錢，就任你食啦咁樣。 系啦，你可以咁讲啦。咁啊，好难 book 噶，仲要讲紧，即系 因为佢都系有名嘅中式酒楼， 系咪啊？ 佢嗰间 系啊，系啊，系啊，喺尖沙咀啦，咁样。 O K， 咁即系因为系又系托屋企人嘅屋企人嘅同幸福啦。咁就 book 到啦，咁啊。上次去咗試啦， 咩價錢啊？我想問。 嗱，咁佢咧就講緊咧平閒日咧就係$138。咁咧 $138個半鐘任食 點 心， 任食點心， 係啊， 你食兩籠蝦餃一籠燒賣嘅話，抵咗噶咯喎！即係佢，因為我知道阿展講 嗰間 係 貴 嘅，係 嘛？平時 貴價嘅，可能你食四粒嘅蝦餃咧，係講緊$88嗰啲 friend 嚟， 咁貴㗎？ 係嗰啲嚟， 嗰只龍蝦蝦餃嚟㗎， 即係我平時去飲茶嗰啲地方啫嘛。 係咯 係 咯，哦，真係咁犀利嘅龍蝦蝦餃， 大把升過嚟， 唔會你而家都冇得去食咯，係咯， 係啊， 好掛住飲茶其實，但我唔夠膽。咁去飲茶店，點解你咁大膽嘅咧？ 其實冇嘢嘅，而家冇乜人嘅真 係。唔係啊，四人限四人咧，同埋1.5米咧，我認真啦，我嗰日嗰張台安排到咧，我根本就。好遠， 係啊， 即係同另一張台根本隔咗好遠咯。其實台與台之間，佢哋真係， 同埋佢有膠板噶嘛，而家好多都 佢嗰啲櫃架應該冇膠板，但係台同台 就冇嘅。 係啊，因為我又試過去食嗰啲咩食意粉嘅餐廳啊，普通食嗰啲即係中式茶餐廳、西式茶餐廳咩都有咧。其實好似阿田話齋，坐得開，人又唔多。咁基本上你 系 自成一个， 平时咁啊， 佢就真系我觉得 OK 喎，系啊。 嗰度止唔止1.5米？好似唔止喎。 系噶，因为佢有阵时佢入客量又唔多咧，其实真冇乜嘢。 有阵时佢唔系好爆嘅时候咧，宁愿咧啲台摆疏啲， 系啊， 个感觉好似满啲，咁啊，大家嗰个信心又大啲咁。 系咯。 但你讲到饮茶咧，我嗰日真系忍唔住，因为我自己你当我真系熬底瘦啦，真系我自己，我唔够胆去饮茶，我嗌咗嗰啲外卖咧， 外卖点心。 去啊，外賣咯，即係平時飲茶嗰間喺屋企附近嘅，跟住佢就送外賣咁樣送嚟我屋企咁樣咯，即係咁樣就夠膽啦。 點心都送到去你府上？ 有啊，即係嗰啲咧咩熊貓啊，嗰啲嗰只袋鼠啊， 嗰 啲咧係啦，佢就會送到嚟咁樣咯。咁、 okay. 我覺得呢個都係解決一個方法。但我又睇到另外一個報道咧，都見到咧有好多香港嘅酒樓咧，因為疫情嘅關係咧，佢哋個地方大啊，人多啊，即係你諗下，哇！點心姐姐啊，師傅啊， 係啊，都唔少啊，會招呼你。 系啊，开支好大，有好多咧都话做唔住啦。譬如我爸爸妈妈咧，佢哋住大埔嗰边咧，一早咧喺疫情开始咗冇耐咧，佢哋嗰啲嘅大型连锁嘅酒楼咧。已經一早決定咗拉閘， 好多係 唔開， 或者淨係做到午市又唔做咯，晚市唔開噶啦，費事蝕可能佢覺得。 所以我都好擔心，即係飲茶呢一樣嘢對於好多香港人嚟講好緊要 噶嘛。喂，但係你嗰啲優惠有冇得再勁啲噶？ 喂，其實我喺如果話講緊喺尖沙咀一個大商場裏面， 咁你唔夠我呢個勁喎、 啊，講嚟聽下。 呢个系你最中意，因为咧我自助餐就普通嘅啫，你好喜欢噶嘛？ 做咩啊？ 鲍鱼龙虾自助餐半价， 系几多钱啊？咁样半价咗之后， 我睇下先啊。 你知唔知我上次话啱啱结业嗰、那个装修？ 系啊，又系佢啊， 佢做咩啫？佢都装修咯，冇得入去食噶嘛？ 系啊，冇得再啦。 佢早陣子啊，直情係六折啦，跟住再六折之後再四折啊！即係我嬲豬啊！你知唔知啊？ 係嗱嗱咁咁樣同 我話俾你知嘅，你食完之後我記得啦。 知啊，我知你。 我而家同你講呢一隻優惠咧，我不如咁樣介紹啊。佢喺香港咧有啲鋪頭而家做緊，咁我見到咧日本咧都係行緊呢一條橋咧。其實佢愛嚟做咩嘅咧？應該我介紹個內容啊。佢希望做到目的咧就係第一可以咧就你有啲著數啦，你有優惠啦，即係個顧客可以平嘅。第二咧係可以救一救嗰間餐廳，用呢個方法咧係可以吊住佢條命嘅。咁呢個方法係點咧？佢話如果你淨係俾而家嗰啲優惠咧，譬如你話我而家半價八折嗰啲咧，係救得一時，但係救唔得耐喎。 係 佢而家咧，佢哋兩笪地方咧都有啲唔同嘅餐廳咧做緊嗰種優惠，就係話咧。不如你当我哋系嗰啲债券啊期票咧，你系啊公款，你买定啊， 系 佢话你买定啊。譬如佢话咧，日本有间餐厅咧，佢做紧咧，佢就话嗱，我哋譬如话平时100蚊一客饭咁先算啦。喂，而家我哋咧50蚊就有啦， 系 你仲可以咧一次过买定，你可以买一个月嘅饭量。 我想讲香港都有类似嘅嘢啊， 系啦， 咁咧套票啊，系咪啊？ 佢当套票得，佢就话咧，你可以而家咧俾定钱，但系佢要你俾咗钱佢先嘅， 系 但系50蚊啫，平时100蚊嘅，咁当然系啦。咁然后咧，你平完之后咧，你就唔使而家用嘅。你嘅優惠期咧就可以去到幾時啊？某個年份啊、月份都得。 可能9月30號之前你要用嘅咁。 係啦，咁佢就希望做到目的咧，就係第一咧，佢即刻有嚿錢袋咗落袋先啦。 養咗先啦，起碼都。 係啦，然後第二咧，佢就希望咧就係話，喂，你有著數喎，因為咧，如果疫情好翻咧，佢變翻正價噶啦嘛。 係啊係啊， 正常就變翻正價。係，但係你繼續50蚊，因為你之前買咗嘅。 係。 佢而家有幾間都係嘅，我頭先見到香港咧有一個就係嗰啲酒店啊。佢咧就唔係飲飲食食，佢就話 英文字母嗰、那個 嗰間係啦，水療添啊！佢話都可以咧用特價嚟去買，咁啊甚至乎咧原來佢自助餐都有噶五折。咁咧，佢话咧购买完之后咧，佢嘅使用日期咧可以去到7月31號。 其实你讲呢个令我劲嬲嘅，因为我做咗佢一年嘅会员，我做咗佢嘅会员，我本身有呢啲优惠噶啦。 系啊， 系啊，但佢而家就系人都有，咁我点解要俾个会员费啫？ 咁你唔开心咩？你而家觉得系大众都系你嘅会员咯？四海之内皆 membership。好有 真係有啲嬲啊！其實咁大益到大家都好嘅，同埋我見到佢咧，無論用佢寄 email 俾我啊，佢仲有一樣嘢咧，似 驚你唔死咁。 咁又唔係佢驚我唔死，使唔曬啲錢啫咁樣。但係佢咧就講緊咧，譬如如果你係租佢哋嘅房又好啦，用佢哋嘅 spa 又好，去佢哋嘅餐廳都好啦，各樣嘢都好啦。 係 應該就價值4000蚊嘅 coupon 咁樣啦，你就可以當現金券咁樣去使。而家2400蚊就可以買到4000蚊嘅 coupon 咯。 係， 即係你諗下，其實嗰度已經有一個六折噶咯。 有， 你就食咩都。另外，佢仲話咧，你頭先講緊嗰啲，譬如自助餐係半價嗰啲咧，你一樣照可以用呢一個嘅現金券去俾咧，即係折上折噶啦，已經多過半價。 不過頭先我一講呢個新聞咧，我哋啲風騷嘅網友咧，好快就彈出嚟就話：，喂呀，但係你都驚買完個套票佢執㗎。 想講我未講咋， 係啊，我明啊， 即係保證佢唔會執笠先買完套票。 明 㗎， 其實明㗎， 我做咗一年會員，啱啱續咗約啊。 唔係，所以如果你要揀咧，嗱又好無奈，可能你就會寧願揀一啲咧大規模嘅集團。 系啦，你即系有信心嘅，你觉得佢应该都唔会点执笠。 但系点解我话呢个系矛盾呢？佢咁大间，通常就嗰个抗压能力系强啲噶嘛。其实最需要你救咧，可能就真系嗰啲咧，即系强记啊，系啊，诊记嗰啲咧。但系嗰啲你又惊，你系帮衬佢攞50蚊买咗佢，可能去到9月嘅套票。但你又惊，喂，你挨埋到9月噶？但 系 你如果你唔帮衬佢呢50蚊咧，你又好矛盾地知道佢就真系挨唔住。咁你点算啊？你真係其实而家难嘅呢个位。 如果唔多嘅话，譬如50蚊嗰个呢，即係 你买四张係啦。 四张、五张、六张，即係10张最多都係500蚊啫。 係啦係啦。 咁你觉得呢个本呢就觉得啊，又唔係，如果就算真係佢執咗都唔係傷得好勁。 係，我覺得都好㗎。 如果佢真係可以維持到捱到到過去嘅話，喂，咁你跟住賺返㗎喇噃。 係啊，所以 投資都係要有風險啊。 係啊，所以當大家聽住呢啲優惠嘅時候呢，其實真係你要計數㗎，究竟係你有得賺啦、啊、有冇得可以幫一幫到佢呢咁樣。 其實呢嗰、那個套票形式呢係真係幫到佢哋嘅，因為佢哋都即係暫時係需要啲資金啦。 係啊，cash 啊，而家真係缺一門啊，真係。 係啊，如果你 覺得即係互惠互利嘅話咧，咁啊真係無人歡迎啦嚇。嗱，咁我哋可以再呼籲電話號碼咧， 我哋都有優惠俾你啊，係 啊，有咩優惠啊？你講嘅喎， 唔係 跳多隻舞，係啊，紀念品跳多隻舞咪咯。 但你要打通電話答啱問題嘅話咧，1872388，12:30之後咧，我哋會有猜猜我是誰啊嘛。 係啦，我哋就可以歡迎你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88，我哋講下咧唔同行業啊，究竟有啲咩術語啊？歡迎你可以打嚟咧，答問題又得，考我哋都得噶。 自我价值论，你赞颂自豪，每刻也在乎表述，没赞颂便逃，演那二世祖搏一铺，自拍扮自豪，没有六尺高，自信真像成功招数，自信像半途，品格在发毛，如此恐怖，想你夸张，我这个不像， 至少最 想我很想无惧这现象， 你想到点的梦想， 愿望像是妄想，细胞变坏时难道是清醒，靠适当自强难道也很正常，背到底更想这正常，未够大蒜香，七包式富平都争抢，话我是栋梁，不过是重伤随街唱，想我想唱，唱出那无常， 至少逐渐 回想，我很想重拾那力量，上帝份上绝疆，难道是正常，向适当自强难道也很正常，背到死也想过一瞬间就可变强，但愿有天下意识醒悟了，重拾梦想， 二台通识六十秒。 如果问你能够代表印尼的食品，你会答？ 哇，好多、哦，有姜黄饭、沙爹、印尼炒饭、虾饼。问条难啲嘅得唔得啊？ 能够被誉为印尼最叻嘅运动，你又谂到边一种啊？ 难我唔到嘅，我嘅答案系羽毛球。我知喺羽毛球界中历史最悠久嘅汤姆斯杯。印尼代表队就一口气由1958年至1979年赢到七次冠军， 犀利、哦！喺1962年羽毛球成为亚运会比赛项目以嚟，印尼总共赢得91枚奖牌，当中包括26枚金牌啊！ 不止在亚运会有好成绩的，在1992年巴塞隆拿奥运会，羽毛球首次被列为奥运正式比赛项目，而印尼羽毛球选手就分别获得男单和女单的金牌。 之后由1992至2016年连续七届奥运会，印尼获得七金、六银、六铜的成绩，合共19枚奖牌。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60秒。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1 8723881啦，我哋猜猜我是谁，呼吁大家可以打嚟咧，答下啲各行各业嘅术语，或者你考翻我哋。 系啊，我头先咧有帮手听电话，我听到一位咧嘅朋友系问咗个术语，即系咧听咗个问题，咁我点问一问佢个问题？ 系啊， 我都好有趣，我唔识答嘅。而家我好忐忑啊，我好想出猫啊！ 好啊，唔好啊，唔好出猫啊，忍住啊，要真啊， 我忍住，我忍住啊。所以如果你哋咧都想啊，有啲嘅问题想考下我哋，尤其是唔同行业嘅术语，我自己做资料。要搜集咯，尝试揾嗰啲咩装修师傅啊， 有冇？ 我揾到一个嘅， okay, okay. 我硬系觉得咧，佢哋嗰啲成语特别有趣嘅， 系、哦、啊， 系 啊, 啊， 好勇猛咁、 啊，系啊 ，OK。 电话号码18723881，猜猜我是谁？欢迎大家咧就因应各行各业你哋嘅术语，同我哋分享一下，考下我哋啊。 我哋要掌握知识咁样都好 啊， 冇错冇错。咁啊嗱，新闻之后咧就会接听你嘅电话噶啦，无人欢迎嘅大人细路都可以嚟参加嘅。电话号码18723881，而家听新闻报道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出现高层官员人事变动，涉及五名局长，其中四名局长离任，包括罗志光、刘仪祥、刘江华和杨伟雄。聂德权平调做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另外，徐英伟获任命为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出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许正宇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薛永恒会担任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中午连同几名新任局长见记者。林郑月娥说，对于他们在香港这个极不容易的时候加入问责团队，迎难而上，他表示敬佩。他说会继续严控疫情，保就业、撑企业和纾民困等。林郑月娥又说，过去几年四名离任局长尽心尽力作出重要贡献，他表示衷心感谢。他又说，四名局长离任之后，无论是有新发展定是会有多些时间陪家人，亦都祝愿他们生活愉快。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留意到有外国人士、政客和官员无理批评本港警方近期的拘捕和检控行动。他强调，本港警方是根据事实去做，做法和外国警方没有分别。他提醒本港居民不要被利用，要擦亮眼睛。李家超出席立法会会议之前主动见传媒，表示要严厉提醒香港市民有关本土恐怖主义萌芽的风险，指出由去年7月发生首宗炸弹案件至今有十几宗涉及炸弹事件，有案件涉及找到 TATP 烈性炸药，亦都有案件找到10公斤土制炸弹。他呼吁市民要谴责暴力，支持警方打击违法行为。他又说，已经要求警方加强执法，运用所有严厉法例打击这些行为，包括引用反恐条例冻结有关人士的资产。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0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23宗由境外输入，7宗是本土感染，全部来自黑龙江，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昨日新增无症状感染者有42人，一人当日转为确诊。全国累积超过82000人确诊，4632人死亡，超过77000人康复出院。

好啦，星期三猜猜我是谁，又准备同啲人打下电话，互相估下， 好期待啊！ 打嚟啦，我成日被遗弃啊！啲听众打话嚟同我玩下好啦。 你知唔知啊？被世界遗弃不可怕，喜欢你啊，有时还可怕，你知唔知啊？ 唔系喜欢你，系招呼你啊！招呼你，有时还可怕。 喂，但我哋招呼我哋嘅听众就非常之开心啊！吓，一八七二三八八打电话俾我哋，同我哋玩下啦。 OK， 好啦，第一个听众电话，你个名叫做 Vincent。 Hello Vincent 你好， 是 Wilson。 Wilson 先啦 ，Wilson， 你做咩流落荒岛 ？Wilson 系你有咩想问我哋？ 我唔想噶，听咩唔要我 啊？系啊，你系想答问题定出问题？ 出问题。 好嚟啊嚟啊嚟！ 有少少难度噶吓。 好。 同我哋日常 边个行业噶？ 真的有难度喎、 哦！以前嘅啦， 好啦， 以前嘅报章杂志，而家都有嘅。 OK， 同以前嘅报章杂志啊，poster 啊，都好有关系嘅。 OK， 冇去唔得嘅。 好好， 个术语系其中一个步骤嘅术语嚟嘅。 OK， 系咩咧？个术语 系咩咧？ 你个关子买到大个关长、哦 啊，大个关仔。好啦，同影相。菲林相机印刷有关嘅， 系 系 咁系咩先得？ 你个术语叫咩名？ 系啦，我哋先至可以估嗰个术语代表啲咩噶嘛？ 哦，咁个术语叫做执沙窿， 执沙窿，执沙窿系同影相制海报嗰个步骤 有 关嘅， 都有关嘅。执沙窿， 执沙窿， 好， 我估， 好，你估先，鬼花田。 沙窿其实系沙龙，沙龙即系靓相。 执靓啲相，唔系啊，好快俾人 ban 咗。 即系 ban 咗， 系啦。 沙窿系真系有漏洞嘅，即系话睇下有冇啲窿位，版面砌都唔靓，砌齐佢。 沙窿累紧啦。 咦？ 好，咁我再估。 好，再最后一 成，我哋要排版噶嘛 ？OK， 系咯。 有一个窿留咗喺度，即系嗰个位冇嘢啦。OK， 唔系校队嗰啲嘅，跟住 校队啊， 校队 点啊？ 唔 得噶呢个真系。 咁跟住咧就点样咧？就将嗰个窿填翻嘅话咧，就叫做执沙窿。 但系有影相噶。 我头先咪讲咗呢个咯。 系咩？你 我咪话排版有窿位要砌翻好佢咯。佢咪话咗唔系完全正确系嘛？ 咁執字咧， 啱咗六成啦。 執字咧，系咪執字咧？ 就即系 proof reading 有冇关系噶？ 同字粒系有拉楞，但系主要唔系執字窿，系主要用嚟執菲林。 執菲林即系话哦，系咪因为以前可能冲晒嘅时候出到嚟嘅效果可能会走咗位嘅，佢就要睇下会唔会有重影啊叠埋一齐啊？ 系咪咁啊？ 唔系呢个黑房做嘅，嗱就俾多少少啦。 好好好， 一张菲林。嗱，我以前嚟计啦，一张菲林以黑白嘅菲林嚟计， 系 咁黑白菲林仔有黑有白噶啦， 冇错， 底片 系 黑白噶啦， 系 咁黑嘅地方唔够黑，我哋要点做咧？ 哦，就系将嗰个填翻嗰个色啦。如果佢有啲白色影啊，粒粒粒黑，咁就填翻黑色咁样啦，嗰、那个就叫执沙窿啦。 冇错 啊，好嘢喎！你可唔可以解多次？我都系仲未明晒，即系嗰张底片。 即系嗰张底片唔系全部黑晒啊！佢意思话，咁、 哦、 你得黑同白噶啫嘛，咁你咪会有啲白系喺黑里面唔够黑咯，咁咪填翻佢窿出嚟咯。 喺咩情况之下佢会黑嘅地方唔够黑噶？ 系咯， 嗱好多好多原因嘅，药水唔够啦，冲嘅时间唔够啦， 即系制片 够期换药水啦， 系 执沙窿嗰樽嘢都我哋有个名，嗰樽嘢叫做奥辟， 奥辟啊， 系英文嚟噶， 奥辟英文嚟噶，系专门学影相啊、菲林啊、印刷啊， 我明啦。如果我哋见到桂花田多咗好多白头发，我哋可以同阿田啊，你快啲执沙窿啦， 系啊，得噶，啲红色噶， 喂 ，Wilson 啊，你做咗呢个行业几耐啊？ 其实就唔系好耐，但系一直都接触到廿零年到啦。 O K， 咁都唔系好好谦虚啊！你同阿祖一样啊 ，O K 唔系好大，都系八千尺咁样啊， 三层啫嘛。 O K， 真系。 咁而家你哋即系呢个行业咧，晒相就比较真系 少咗啦，系嘛？ 系咯，少咗好多人帮衬，系咪？ 都唔係㗎，轉咗行，轉咗型啦。因為而家好多咧，咪用 digital 影相啊，相機啊。而家啲相機啲菲林啊，啲鏡頭好靚㗎嘛都。咁除非你係曬大 poster， 如果一定用靚機啦。如果唔係一般嚟講啊，印刷啊，普通書籍啊，報刊啊。一般嘅非一般嘅 digital 咧都可以做到好靚噶啦， 咁即係你而家唔使做執花窿呢個動作咯，已經係咪啊？ 冇執廿幾年咯， 係咯，哎呀，真係多謝你話俾我聽有個執花窿嘅動作嚇。 係喎，得閒再打嚟，因為我相信咧，你話攝影啊或者呢啲衝曬嘅行業咧，應該都有好多術語嘅，係 啊。 喂，下次再打過嚟玩好唔好啊？ 多 謝你， 我哋有紀念品咧會寄翻俾你啊。 第一次打嚟嘅啫。 係啊，咁你下次再打過嚟啦，好唔好啊 ？Thank you， 多謝你，拜拜。 Thank you， 我今日見到阿祖件衫，好想幫佢執沙窿。 我都係咁喎。 係啊， 我係藍色黑色揀嘅， 係啊係啊，所以可以幫佢執一執佢。好，我哋。再听下个听众啦。 第二位听众系 Hello， 听 唔听 到？系， 喂， 系你啦。 点称呼啊？ 张太， 张太， 系。 你想答问题定出问题啊？ 出一个问题咧，就系关于粉面铺嘅。 哦，粉面铺，好好。 咁我即我去到嗌一样食物啦。 系。 咁啊，个伙即同个伙计讲咗，个伙计就传出去就话大食咁样。咁究竟我系嗌咗边样食物咧？ 好尴尬， 即系你系 好啲人都话，诶，佢大食啊咁啊，佢好大食啊。 即系你系带咗桂花田一齐食嘅， 系， 所以就叫大食啦。 究竟阿张太佢喺粉面铺听到咧，嗰啲师傅、嗰啲伙计们咧就话，诶，一个大食咁样。 你有冇听过？ 我未听过， 可能写喺张单度 嘅。系，有时都可以写单嘅。 系咩？写张单度写大食噶？ 我应该可能会有嘅。 O、okay, K， 大就系讲佢，譬如话大中细嘅大，所以话你份量系大嘅。系咪啊？大碗、大碟 都唔系嘅。 我、哦、又唔系。 唔关事啊，系咪 讲嗰样食物啊？ 讲嗰 样 食物。大 系咪应该四宝？因为譬如写咁多啊，写大食咧就即系话全部有晒喺度，四宝好多嘢食噶嘛。 哦，呢、這个好似喎， 系唔系净系一样嘢食嘅？ 哦，一样嘅， 一样嘢食。 哦，咩系好大食嘅咧？牛系好大食嘅，所以你嗌牛可能系 牛 腩 有牛腩， 又唔系牛啊，唔 系 牛。 猪猪 猪手 猪胃牛胃， 唔系 系咪饮品嚟噶？ 唔系饮嘅，系食嘅， 食嘅， 即系一碗碗啦。 常唔常常见噶？ 嗰个因为佢个大系咪都系讲紧嗰个 size 嘅？唔系嘅，唔关事嘅， 唔关嗰个 size 事嘅。 大食哦，大食即系好嘥油啦。我哋如果用车，咁即系话咧，可能你嗌嗰样嘢系要用好多油嘅，可能你系油炸一样嘢嘅。 都唔使用油炸嘅， 冇逻辑嘅呢样嘢。 即系讲话。都是放汤的 放汤的大食 会不会 有些汤的都 它不是的它普通的 捞面 就不是不是 又不是这些我们会不会用英文讲一下 Dishake Dishake 大食的英文真的不是 Dishake 就是说很大食即系讲，即唔系话嗰个人大食嘅，其实佢哋系咁讲。 嗰样嘢大食。 我哋不如俾张太成功地 跌倒啊！ 唔系，我知啊，但系阿张太你可以俾多少少贴士我哋去。 仲嚟多次，好啦，俾多次，俾多次。 咁其实佢就用咗 谐音， 单一个字嘅 咩话？ 即系唔系佢哋？譬如我哋嗌嗰样食物咧，就系、是、三个字嘅，但系 佢就只讲两个字。 佢讲大食，即系话。应该点讲？即系 嗰样嘢本身有冇大食呢两个字喺度噶？ 嗰样嘢其中有一个字，佢系套用咗大食。 即系譬如我当嗰个系云吞面咁样啦 ，OK？ 佢系食住咗其中云吞面里面三个字嘅其中一只字嚟变成咗大食呢个。 其实唔系，我嗌嗰样嘢系三个字。 系啦。 剩乜嘢？系嘅，咁我依家出 吓。剩乜嘢？剩水饺。 类似啦，咁啊整咩啊？ 剩云吞， 剩云吞， 剩云吞。 咁 我哋真心乱撞啊！我听到， 咁系剩云吞，但系点解系叫剩云 吞 做大食？ 哦，吞啊嘛，吞咪即系咩都食晒落去咯。 吞 啊嘛， 剩吞咯， 系咯，剩吞咯，即系好大，同埋系咪咁嘅意思啊？ 净系吞晒啲嘢食就大食， 净系吞咯，又未 吞。哦，原来咁样大食，咁啊啱啊，吞即系你狼吞虎咽，你就好大食。 咬啦，你净 吞 咗啦， 咁样。哦，而佢净系大食就净得个吞字，即系净吞。 系啊， 好嘢喎！ 真系， 多謝張太， 多好多個圈喎、啊， 被你已經到，我真係都覺得開心。 係啊，即係如果我哋下次又想話佢翻嚟吞 pot 啦，我哋又可以話佢，哇，好大食啊，咁樣啦， 吞 係 啦， 好邊嘅嘢嘅。多謝曬張太嘅電話， 多謝張太電話， 拜 拜。 頭先我就聽到張太個電話咧，搞到我心足想去出貓， 好想食嘢啊！我就覺得真係 聽到個電話先嚟啊嘛。 Hello， 你係邊個？ 淑薇 到你啦， 淑薇啊， 淑薇系啊，到你啦， 系啊，你位啊，唔好净听住我哋重播，听到 behind 咗，因为 我听到广马声嘅， 我哋三个嚟， 淑薇， 淑薇佢听紧我哋广马嘅电话， 阿薇系你啦，阿薇，咁咪休息一阵啦，再翻嚟啦， 好啊。中文歌曲龙 虎榜伴奏精选，估下今次呢首歌系以 DJ 边位成员同佢嘅另一半作为蓝本呢？DJ 话今次想写一首开心情歌，因为大家都公认住阿添同埋太太之间嘅关系咧系非常 sweet 嘅，于是用咗佢哋嘅爱情作为蓝本，作曲 DJ Howin 填词黄伟文，编曲 DJ 黄少明，监制 Howin 阿添，上榜三星期连胜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 ，DJ 银河修理员。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嘟嘟，喂，先生你好，我哋猜猜我是谁？ 系啊，你啊，猜猜我是谁啊？继续，今日有好多听众打电话俾我哋、啊。 呢、這个都用口讲就唔得添，真系。好，我哋再听下个听众先，你系边个？ 我有淑薇啊。 Hello， 淑薇你好。 淑薇， 系啊， 系你啦。你想问我哋定系答我哋噶？ 佢估嘅，我答。 好估，咁、啊、你想估边个出问题啊？祖祖啊，田啊，同埋定豪仔啊？ 早早啊， 好嚟，我有建筑业界嘅术语， 好啊， 好啊， 建筑业界 系冇错， 你 好， 听下先， 罩底究竟系代表啲咩 咧？罩咁咸湿嘅， 你谂得咸湿啫， 听唔清楚。 好，罩底，罩咧系口罩个 罩， 底咧就系、是 高得底部个底， 底部嗰个底系啦， 仲唔系咸湿嘢？ 罩底，所以我唔系点会拣呢一个同大家玩啦、啊，系咪先？嗱，我可以俾啲 tips 嘅啦，呢个系一个工序嘅术语嚟嘅，即系你知佢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工序要做，佢其中一个步骤嚟嘅咁样。 Okay， 咁我想问，我帮阿淑薇， 罩底， 究竟系喺工业用嘅，定系屋企装修？ 屋企装修要用嘅，工业都要用嘅。 哦， 系啊，走唔甩嘅呢一样嘢，其实 okay， 一定会做嘅。 将啲杂物同有同杂物有关嘅， 冇关 系， 走，即刻踢咗你走先。 阿淑薇到你啦， 系咪即系冚住啲嘢？ 咩啊？ 冚罩嘛，即系冚住啲嘢。 诶，同冚住啲嘢啊，唔会话最直接咯。 Okay。 我又唔可以话你错，但系 有盖嘅，有盖嘅。 冇盖，冇盖，冇盖，系啦，系一个步骤。 步骤嚟嘅。 系啦。 诶， 你估啦你，你唔好偷睇我。 系唔系起楼嘅？ 唔关起楼事。 O、okay， K， 室内装修你试下谂少啲，屋企装 修 同埲墙系有关系嘅。桂花，佢谂佢估呢啲， 佢 个人个脑净系谂到呢啲，其他都谂唔到。 罩底同埲墙有关 嘅，好好 嘅 提议，同 哦 墙有关嘅。 要 我俾多啲 tips 好冇啦。以前嗰个年代咧，应该冇呢一个工序， 系啊， 或者有嘅话都唔多人做。而家一定会做 剥墙，唔系我都要啊，铲墙。 剥墙有另外一个，即刻可以。 黐墙，黐墙。 系咪油 同油墙系有关系嘅？ 线灰，线灰 唔系线灰， 湿味股啊， 系啊， 系咪做防水？ 非常近嗱，除咗防水，仲要防咩咧？有阵时要 唔系防 你跌浪防浪啊？佢话唔系防浪， 喂佢你唔应该喺度噶， 防咩啊？嗱，唔系防水，唔系防尘。 而家，琴日我话 防 春天，我哋最惊咩啊？ 防霉。 防潮得唔得啊？唔好防霉啊！ 咪一样嘢，真系 啦。系咪封底漆啊？ 哎，嗱，我唔知喎，你搞 底漆啊？ 唔系啊，其实头先豪仔帮到你噶啦，讲紧咧罩底防潮就啱啦。佢就话咧，原来喺墙身咧，你油油之前咧，油上一个防潮嘅物质，嗰个咧就叫做 罩底 啦。 哦 ，OK OK。 前而家係真係多咗。 你而家唔會係啊，所以 防乜防蚊防毛啊嗰啲。 係啊，阿淑薇啊，係咪？ 淑薇啊，淑薇啊， 恭喜曬你啊，答啱咗啦。 係啊 ，OK， 多謝你。 本身都係做醫學，我本身都係做醫學嘅。 唔怪之，我見到佢後邊嗰個智囊團咧，好犀利啊，真係。 我個大名咯。 哦 ，OK，OK， 好啊，恭喜你，多謝你再參加啦嚇，拜拜。 Thank you， 拜拜。 抄底好嘢喎，真係。 抄底好，跟住第四位有林生，佢出題目俾我哋。 好好啊， 林生嚟啊 ，Hello 林生，系你啦，林生，系林生， 你好 ，Hello， 请讲，请问问题啊。 好似sorry，你有问题问我哋，系咩问题咧？ 蚊毛， 边个行业？ 等下先咩？蚊毛定窿路啊？你话 蚊毛，我听到 蚊啊。 蚊 毛啊， 系啦，你知道我哋中意啲乜嘢嘅答案？ 咩行业噶？ 咩行业嘅？ 旅游界、旅游巴。 我听到 旅游， 我听到豉油街头先。 旅游巴嘅行业， 旅游 毛。 你 又 听人哋讲嘢？ 蚊毛。 好，我哋又尝试。 我知道，我知道，毛即系铺毛，即系咧，可能系咪有啲？即系冇咗嗰啲推广优惠 宣传，你意思系话 可能你话掹毛即系冇咗，可能话喂今日呢间铺头冇优惠冇推广啦，咩都冇铺毛啦， 啱唔啱啊？ 系咪咁啊？ 林生 唔系 好，阿桂花店你头先都想嚟， 即系旅游巴啊嘛，系咪先？即系有团友啦，诶掹毛应该系话喂问佢攞贴士啊喂， 诶诶诶似啊，系咪啊？ 唔系 好冷静啊， 近啊林生我哋嗰样嘢。 林生 完全唔近， 系 我哋近唔近啊？我哋头先估得， 好远啊， 好远，仲喺沙头角，仲喺沙头角转紧。 麻烦你啊， 阿林生，你可唔可以讲下你通常系点样用呢一个掹毛？成句点讲噶？ 呢个而家年代就冇噶啦，好耐年代嘅， 系 就系犯法嘅。 哦，犯法，咁你会点样讲噶？同个司机系咪就话喂，今晚掹毛啦咁啊？ 老细叫我哋掹嘅，唔系我哋。 即系 老细叫你掹， 老细叫你掹毛，意思就即系话咧，有阵时嗰啲咧嘅旅游客咧，即系以前都仲有啲咩黑店啊嗰啲咧，带佢哋去揿佢哋啲钱， 即系汤下， 汤下就叫做掹毛，系咪？ 唔系， 又 系，哇！哎呀，真系掹毛。诶，系咪同你去街市买餸嗰啲鸡咧，就咁掹咗啲毛有关嘅？ 冇关事。 我谂住以为系咪真系好惨？ 系个老细同你讲话，你今日 要掹毛啊！ 金毛 掹佢哋啲毛系咪咁样讲嘅成句？ 唔系喎，佢个饭即系唔啱噶。 哦，要你哋减人工？ 唔系，应该叫你 O。 都系犯法噶，减人工会犯法嘅咩？ 你又讲得啱喎，林生， 我觉得等同犯法一样啊！而家俾人哋 坏啦你。 我嗰个 好嚟， 诶，应该系话，佢 O T 冇钱出。真系犯法啦，系咪先？唔得噶嘛呢啲。 梗唔系啦， 通 关系好耐以前噶啦，你爸爸或者有机会用。 哦 ，OK， 咁啊，敲诈勒索收保护费。 唔系。 你架车通街摆，即系冇唔怕停车场。 哇！我哋已经个人好纯品啦，呢啲都犯法。 三米几。 好。我哋不如投降。 我想问下先，嗰样犯法嘅行为咧，系咪好严重嘅？如果捉到嘅话？ 会冇咗个牌嘅， 冇咗个牌掹毛， 冇咗个车牌定系冇咗旅游嗰、那个导游嘅嗰个牌照啊？ 车牌即系冇咗个灯， 即系同司机 冇咗 运输 牌， 系搵个冇旅游巴车牌嘅司机去揸你个车。 咁嗰人本身冇牌，点会可以变咗冇牌咧？ 咁咪系一个犯法嘅行为咯， 即 系顶包啊？ 系啦，系即系唔系即系嗱？你 我明明冇旅游巴司机嗰个大车牌嘅咁样，但我就去揸旅游巴咁样。 唔系 。林生，我哋嘅系户啦。 我哋好清纯，我哋谂唔到啲咩唔合法嘅行为。 我哋最犯法竟然系违例泊车，都笑大人个口真系。 喂，我哋系好纯啊。 好啦，你讲 系咩咧？ 因为好简单，你屋企。深者出去左安道，沿途是不经运输处在巴士站上下， 哦， 那些客人要收钱的。 哦，即係好似嗰啲村，唔係村巴唔一樣啊！村巴就合法噶嘛， 即 係 我哋 嗰啲咧就唔合法地，有一個地點到一個地點中間，明明佢旅遊巴嚟嘅，唔應該可以喺一啲嘅地方咧度 pick up 一啲人嘅，但係佢哋就係啦，佢哋就偷步地偷偷地做咗呢一樣嘢，就叫做掹毛啦。 哦， 犀利犀利，又長知識。 即係中間有客接咗佢，就好似掹嗰啲毛上嚟咁樣。 系啦，逐个逐个掹啊嘛。 哦， 你掹掹都系逐个掹噶啦。 明白明白，哇呢、這个 每一扎扎掹啊嘛。 真系真系当年嘅俗语咯，而家就真系冇啲支歌唱啦，真系。 系啊，我而家咪犯法咯。 啱噶，咁做啦吓。 明白。 多谢晒林生你嘅电话，我哋寄翻纪念品俾你啊 ，thank you。 拜拜。哇，我哋今日嘅猜嘅成果就比较差啲啊，我哋仲未估得最好。我听埋呢个睇下得唔得？好啦，听埋你啦，你系边个？ 你好。 你好，你系边个啊？ 卓林， 卓林、啊 okay ， 你系想问问题噶？ 答问题， 答问题，好啊。咁你想问啊？桂花田姨姨啊，定系志豪哥哥啊？ 桂花田姐姐， 哇劲啊！我知道桂花田咧，同大家准备咗啲婚宴嘅俗语啊，我都好想听啊，真系。 你快啲问啦、 啊。好，姐姐好中意食嘢嘅，咁咧，佢又喺呢个叫婚宴业里面 系。 有一个叫火鸡餐， 火鸡姐个 friend， 火鸡餐， 咁你估佢系乜嘢意思呢咁 有冇不敬嘅意思喺度噶？冇嘅， 有冇咩啊？ 不敬啊？ 有冇提示啊？ 冇不敬嘅，佢系啲行内人咧，嘅一个一个 terms 吓、新闻即系文章咁报道啦 我估到，我估到。系同 等先，你帮阿、妹妹帮下妹妹。 卓林啊嘛， 系啊，卓林，你有咩问题啊？ 系想要贴士啊，熊仔。 啲节日嗰啲食嗰啲嘢。唔系啊， 殡仪业嘅。 不如你俾几个选择佢啦，因为卓林应该有呢方面就需要多啲贴士噶。 好。 哦 ，OK， 咁啊，嗱，咁样嘅，佢又唔会有火腿餐。又唔会有土鸡餐，系得火鸡餐啫。 火鸡 同食物有冇关系噶？ 冇嘅， 冇 制品 嘅， 同佢嘅出殡仪式有关。 系啦， 咁火就一定系同火化有关啦， 系咪噶？ 阿妹妹，你识唔识呢啲嘢噶？ 火化 系啊，佢应该唔识啊。 系啊， 不如你俾一个好简单二选一啦。 哦，系咯，头先都其实都讲咗好大半噶啦。火鸡餐即系话火葬套餐。即 系火葬套餐咯， 火葬 你话系啊？ 系啊，系咪火葬套餐啊？ 系啊， 好嘢好嘢，有慧根有慧根，系啦，冇错， 参透啦， 参透咗生死啦，多谢你啊，卓林啊，真系、 okay. 我哋咧继续喺下个礼拜咧都会 keep 住呢个俗语嘅，期待各方面嘅朋友咧都可以打电话俾我哋一齐玩啊！ 系啊，好啊，我哋一讲呢个俗语啦，就系、是、拜拜， 真系俗语，拜拜。